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45点，升402点，成交金额3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3点，升1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4.2，升11.6；中国平安97.2，升3.4；中国铁塔2.15，升1毫；建设银行6.44，升咗5.9。港交所281蚊，升5.2；友邦保险85.5，系升咗8毫；信宇光学科技87.35，升6.65；中烟香港16.58，升3.54；恒生中国企业112.7，升2.2。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9，英镑9.872，瑞士法郎7.911。澳元5.448，加元5.95，新西兰元5.214，欧元8.8127，每百日元对港元7.2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48。日经平均指数报21,745点，升15点。港金现价报12,920蚊，跌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0.81美元，卖出1,391.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嘉慧首先跟你讲，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欧怡花园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彩园村。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回九龙方向，近住香港体育学院中线的坏车亦都拖走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正常。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大榄隧道的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大榄上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落地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不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啦，已经系七月二号嘅朝头早啦吓。首先要请天气特派员，因为得佢一个咧，啱啱经历咗呢一个天气嘅变化。 系啊， 究竟发生咩事啊？ 我又我屋企落楼嘅时候咧，就哎呀中伏啊，点解唔记得带遮？琴日仲喺度孭住把遮一日咁样，跟住冇带遮啦，咁嘅唔好啊，唔好啊，咁即系见到嚿乌云咧喺东面咁咪喺度行紧嚟啦。 咁所以明明好好天噶喎， 系好天噶，我出门口 佢慢慢飘， 我仲要见到系一边好天一边乌云喺度行紧嚟。 今朝豪仔系最早翻到嘅，豪仔翻到嗰阵时就见到好天，我落小巴嗰阵时就乌云开始阴咯， 系啦， 到你就乌云啦， 系啊，我唔止乌云。我咧由坐喺小巴上嚟咧嘅时候咧，啊好天，我希望个车长可以快啲开车啦咁。咁点知等客等客等客又再等客啦，又等到嗰个天光，等到天阴，再上嚟广播道，我就见住啲雨滴滴滴滴，跟住 boom。 哇！原来呢、這个叫做咩啊？天气啊！即系都系一秒都嫌迟啊，一秒都嫌耐啊！ 我都话又好痛，我行快少少都嘛，过埋灯光。其实我唔使淋湿，我头先翻嚟淋湿晒啊。其实 系， 因为超劲大雨啊， 系啊。所以大家留意啊，虽然而家暂时就冇咩特别嘅警告系统，不过就 都有啲文字喺度。 系啦系啦，预测下预测下先。 好啊，嗱，廿八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3%啊，大致多云嘅。记住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 系 啱啲嘅时间咧，骤雨仲会更加多添啊吓，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住天气。情况啦， 冇错啦，系啦，今日咧我哋而家呢一部分嘅节目安排咧，我哋就会好似琴日咧。呢、这、一个喺市面上面嘅嗰个人潮分流嘅安排咁样， 做咩咧？人潮里跌档会点？ 系啊，人潮里跌档， 因为两条队啊嘛。 系啦，因为琴日大家都知道咧，七月一号啦，其实应该三条队。 仲有咩？ 我哋忘记咗庆回归啊嘛。 哦，唔记得。 都系一个群体嚟。 如果你要参与我哋市民， 你要 有各界庆回归噶，不嬲都有噶。 系啊， 佢哋红馆都有 show 噶。 佢喺维园噶，琴日。 哦，琴晚红馆都有 show。 系咩？系咩？琴晚都有， 系咯。唱歌嗰啲都有噶。 三条队嘅， 系啦。仲唔止？添啊！嗱，本身開頭你話支持啊回歸，哎呀唔係好開心啊回歸，即係嗱兩邊啊， 邊 其實呢幾日發生嘅事已經切多咗好多條隊，有啲就係由慢慢咁樣又變咗我好支持警方嘅，有啲就我好反對嘅，即係其實真係有少少四分五裂嘅感覺㗎。 嗱，我就講唔到慶回歸嗰 part， 因為點解咧？我就冇逼到入維園咧，即係我懶啊嘛，喺維園出發呢件事好大挑戰㗎嘛。咁咧，但係嗰兩條隊係咩咧？一條就叫做一家大細家。庭组合就即系话咧，你由维园出发又好，边度都好咧，终点就 系 遮打花园。咁咧就 系 一家大细就和平示威嘅。咁咧佢哋都话啦，一去到嗰个正义道啊，去到已经系叫做近住法院嗰度咧，个分水岭咧系啦。咁啊，左手边就和平，右手边去正咗嗰啲咧就风险自负啦，嗰啲冲击武力嗰啲。咁我哋咧亦都好似佢哋嗰条游行路线嘅上下半场咁样咧。我上半场我哋而家先同大家介绍下琴日嗰个家庭一家大细嘅和平。合法嗰个示威嘅情况先， 你咪喺湾仔嗰度出啊？ 我喺咪希慎啊，我都系， 都 系都系铜锣湾希慎。 因为琴日咧，即系计翻个数字咧，就话都系创咗个纪录嘅，就系七一嘅游行咧，有成55万人咧上街和平去，即系争取佢哋想争取嘅嘢嘅。 咁三组数字啦，警方就19万，两个传媒机构加一个外国嘅大学，加埋一个 AI 人工智能公司做嗰个咧，就 系 20几万嘅，24万咁上下啦。咁然後就民陣嗰就55万啦，不過老實實啦，都嚟到第三次遊行咧，即係個人數，即係我而家覺得自己嘅心態有啲似李嘉誠噶， 即係 免嗰陣散紙唔計噶，唔係我賺過100万，我賺過200万，跟住第三次你同我講話，阿成哥，而家呢啲數你再點清楚，唔數啦，即係免嗰陣啊賺。 呢點我同意，我覺得第二次已經有少少咧，我唔係諗起阿成哥，諗起阿賭神啊，已經我曬你啦，已經 係 你嘅感覺啦， 即係有少少唔好似落拍俾個 waiter。咁啊，是但啦。 所以我琴日一家系三口冇去嘅，阿华自己去咗啦。 你点解一家三口嘅？哦，因为阿华又去咗， 阿华又 死，我以为突然之间做咩一家三口啊？你加变啊？咁样 唔系啊？你唔可以个一家三口系三个都排挤佢噶咩？妈妈，我唔要你，你自己留屋企，跟住三个走咗。 知噶嘛？我哋唔使刻意讲噶嘛？ 系啊， 系咪事实嘅全部嚟噶啦嘛？我哋知噶。 咁我琴日因为早去咗，因为琴日咧我节目都录音啊嘛，咁啱都咁巧咧，咁所以就唔系 你琴日礼拜一嚟噶， 捞乱咗，一次次礼拜一都系次次游行都礼拜日嚟噶嘛。 系 琴日，总之我哋放工早咧，咁我早啲去咧，咁我就去到希慎嗰度咧。 好多人啦、 啊。系 咁开头我好惊，点解咧？平时希慎嗰条后巷咧，明明系冇人噶嘛，即系丽园山道嗰度咧，可以相对咧人流松啲，俾人等啊、回流啊咁样噶嘛。 系 哇，琴日嗰度咧逼到咧，直情好似小路出大路咧， 支路嚟噶嘛呢个。 系啦，哇，全部都塞满晒人。 系、咪因为维园有其他嘅活动，所以变咗有啲人集合嘅地点啊，各样嘢咁样就会有啲唔同。 因为原来咧嗰条轩尼诗道其中一个嗰个出口位咧，就系嗰个两大传媒机构话咧唔经过嗰度。坑唔到人數，所以佢話咧啲人咧老虎都逼曬嗰樹，咁於是乎咧，琴日就出現咗第一次嘅亂子。喺嗰個麗園山道咧，嗰條後巷嗰度咧，咁有棟商業大，有棟住宅大廈嘅，咁大家好多人逼曬咧，直情隔離就係嗰個咩名錶嗰間公司咧，大概有啲地理位置咁上下，無端端等嘅時候咧，突然間人大叫話：，哇唔係啊媽，做乜抌嘢落嚟啊咁樣？跟住咧就砰一声咧，人抌咗佢落嚟。嗰阵时因为咧我喺好远啊，我逼唔到人群中咧，睇唔到发生咩事。跟住听到佢哋讲咧话，有人抌咗个咧连埋水嘅个面盘啊，即系平时嗰啲 嗰啲 洗面盘啊，系啦，连埋水咧， 胶 盘 胶盘 成个飞落嚟咁样，系啦。咁啊，真係哇嚇死啊！因為琴日咧諗住一家大細啊嘛，我見到有好多人推住 B B 車咧，就喺度啱啱跌喺個 B B 車隔離，跟住啲人就喺咁，梗係開鬧啦。咁然後咧有兩個真係好勇敢嘅少女咧，我想話即係後生仔咧，佢哋而家嗰個叫做公民意識好強啊。因為點解咧？大部分人咧就喺度鬧啦，開遮啦。嗰兩個少女做咩咧？執起個面盤，唔係用大廈噶嘛。佢就行入大厦，同管理员讲：管理员，你哋有住客高空杂物，你哋会唔会可以调一调查咁样？ 系， 嗱呢啲系正确嘅做法。 我认同，系啊，好冷静啊。首先，其实一个咁样嘅事件上面咧、你要去点样去处理？首先心平气和，揿翻住先。喂，可能你都湿咗噶，系咪先？喂，可以死人噶，你应该 系 会嘭嘭声噶。 系， 咁先生用冷静嘅方法， 系啦， 应该好多人要向佢哋学 习，同埋追究咯。 冇错，同埋佢唔系斋闹咯，因为你现场好多人闹咧，闹唔到佢落嚟噶嘛。 但系我想话，即系冇人就受伤，即系湿晒。 好彩冇人，但系你只要打开嗰个大厦嗰道门咧，嗰度住宅。笑爆嘴，我哋就匿喺嗰个大厦嗰度，要等埋人集合嘛。一打开道门咧，嗰两个少女入到去同个看更交涉嘅时候咧，就见到隔篱，咦？点解有个阿 Sir 嘅身影喺度出现咗嘅、 即系警察叔叔啊！ 系咯，我话咁快喺里边嘅，净系看更嚟嘅，佢望下望下，一个阿 Sir， 两个阿 Sir， 三个 Sir， 有五个阿 Sir 都坐喺里边啦。原来，我就阿 Sir 都要唞一唞冷气，可能佢哋喺嗰度咧就系其中一个即系驻扎点啊。系啦，咁跟住阿 Sir 喺度就好啦。咁跟住佢嗰个两个少女，系啦，就即刻咯。咁嗰两个阿 Sir 就走埋出嚟条街度咧，就问有冇人见到。嗰两个阿 Sir 都好冷静，佢不停咧就喺度话。捉贼要拿赃，请问大家见唔见到几多楼咁样？跟住好多人就帮手咧，咁样。咁但系点知咧？不远处呢边喺度调查紧，呢边系后巷嚟噶嘛？丽园山道啊嘛，正路咪轩尼诗道嘅。 系啊， 行到去嗰个西方镖行嗰度啊，突然间砰一声咧，啲人有一个大叫。 第二个， 今次掟咩？掟奶樽落嚟。 哦， 系啊， 又冇即 系唔系玻璃掟胶嘅， 但入边 有奶嘅。咁然后后来咧仲夸张，因为行到嗰度咧，直情系啲人话咧掟咗啲削尖咗嘅铅笔啦、铁枝啦喺度掟咗落嚟。哇，嗰度咧，所以 同一栋大厦定系第二栋大厦？ 好似系同一栋大厦，因为佢嗰个面向咧，一边又向丽园山道，一边又向轩尼诗道。 佢可以喺系啦， 你头先讲到话丽园山道嗰位咁多朋友喺度准备出发嘅话咧，其实佢哋冇得走冇得避噶。 可以开遮啫，因为咧，如果你一走咧，大件事啊！前面轩尼诗道咧塞到 人挤人咯， 真系噶，好危险，非常危险。咁所以咧，阿 Sir 都不敢掉以轻心。两队人马咧，最后咧就话已经揾到个单位啦，就知道系边个啦咁样。 系， 但系咧，佢最惨系咩咧？轩尼诗道嗰度咧，因为掟咗嘢落嚟啊嘛，有铁枝有剩咧，佢焗住咧，佢哋嗰啲游行人士或者嗰啲团体咧，自己攞条红绳咧框咗个框咧， 系 唔俾人入嚟。咁你谂下，本来够逼噶啦，佢、无端端仲跨咗个半月咧， 安全都紧要嘅，系啦。 但系 如果惊人踩到，唔知噶嘛。 系啊，但系呢个咧，老老实实，我谂大家经历咗咁成个六月咧，你行到三次咧，几时有见过呢啲嘢噶？ 不过 突然间呢几日咧急转直下，啲气氛好紧张，好唔好啊？ 即系 突然间好暴戾， 系啊，因为咧可能咧。 佢喺嗰度住啊嘛。即係當然佢唔啱啦，佢強烈譴責佢唔啱啦，因為佢咁樣誒掟嘢，真係可能傷到人啦，甚至乎死。但係即係可能佢話你又行又喺度塞咗，又喺度嘈住曬咧，即係我哋當係好似即因為好都可能佢會覺得好騷擾啊，即係嗰個人。 但 係 又點都講唔通，你點騷擾都唔可以抌咗落街嘅，仲係攻擊性 嘅 嘢。但我覺得咧呢一個其實都可以為獨家報導嚟㗎啦，因為琴日咁多新聞發生咗，係咪？呢一個係唔會掂到任何嘅報章㗎嘛。但係我覺得你。剛才讲的这件事件有一个画面我觉得很美丽的。美丽就是有年轻的两位小朋友是的。学生哥来的应该是不是 不知道他是什么。总 之年轻的朋友他们遇到问题他们去找警察叔叔那阵时他们跟着警察叔叔就跟他们一起去处理那件事。 是没错。 整件事是和平和经常都会觉得市民和警方他们理应是互相需要大家的，不知合作是互相需要的，就是一个社会就需要理应是这样去和谐共融去处理任何的事。我觉得那个画面是靓的， 是啊， 但是如果跟住嗱，就因为有一个好的沟通，跟住警察就去处理呢件事，发现可能呢一个嘅单位，理应是咁嘅，但是哎呀，即系呢一排见到有啲事都会觉得好痛心，呢一个理应。好似好难发生到咁样， 系啊，即系难过噶。咁如果你话成个游行咧，其实老老实实好多嘢咧，前两次都讲晒。 嗯， 我觉得唯一咧，仲有一点系比较值得同大家讲咧，就系、是、多咗好多咧，你听都未听过嘅地区组织咯。 嗯， 即系可能话啊，我系一个慈云山嘅边个组织，呢、這个咧就话我系一个咧几个区嘅联网嘅组织。 哦，都睇到嗰啲牌系嘛，即系话自己系咩身份嘅，嚟自咩界别嘅。 即系所谓佢唔系熟口熟面嗰啲咧，即系佢唔系，譬如你成日听。嗰啲咩政党啊，或者已经有啲政团咧、新起嘅，咁佢哋全部咧讲到明俾你听，就话嚟紧咧就嚟登记选民截止啦，即今日就截止啦。 嗯， 系啊，咁咧希望你哋喺嚟紧嘅区议会选举里边咧，你哋如果咧想即系有啲新气象嘅话咧，就投我哋一票啦，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咧系以往游行少啲，今次我觉得多咗好多咧，但呢个系好事嚟嘅，因为点解咧？无论如何。都是在个即是游戏規則里面玩的嘛。你登记就选民你投票你喜欢揀 ABCDE 任何一个组织的话呢咁你就可以即是有你的选择。咁同埋呢似乎都令到啲人觉得我行完有啲嘢做啊。即是唔好淨係齋行。咁佢觉得我行完之后我就可以履行公民嘅责任、我再去投票。 咁呢个都系一个公民责任嚟嘅。 对啊呢个系感动㗎都会多咗呢啲人呢。咁你先至有機會改變你覺得唔好嘅嘢咯，係、啊，即係如果唔係咧，有啲似頭先我講嗰個喺梨園山道嗰度咧，你不停指住上面抌嘢鬧咧冇用嘅，你要行前一步，但行前一步唔係話我想去揼你， 唔 係 咁樣， 行前一步你去揾管理員，如果可以嘅話就揾埋隔離有警察，然後大家就守望相助，喂幾多樓啊？ 處理事情咯，係 啊，咁所以頭先阿祖覺得啱，即係咩要溝通啊， 係 啊，係啊，行咗咁多次，有咁多唔同嘅事發生，我諗啲人其實都係想。讲话喂 ，shall we talk 啊 ？walk 就 walk 完啦 ，talk 咧。 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发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似金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 全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对蟋蟀，回响也如同幻觉。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打震，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避得过孤独探戈。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陪我讲，陪我亲身正视眼泪谁跌得多。无法讲，除非彼此已失去了能力触摸。铃声可以宁静，难过却避不过。如果沉默太沉重，别要轻轻带过。明月光为何未照地堂，孩儿在公司很忙，不需喝汤。 And shall we talk? 斜阳白赶一趟，沉默令我听得见叶儿声声降。 游水想玩得开心，就要注意安全卫生。 带小朋友去游水，大人一定要睇实佢哋。 喺泳池度唔好奔跑同跳水啊，会好容易发生意外噶。 个肚唔舒服就唔好继续游水啦，要即刻去洗手间。 千祈唔好俾排泄物或者呕吐物污染池水啊！ 齐做好安全卫生，畅泳开心又放心。 CIBS 你的平台 亦 是多元的平台， 好多一家大小来吃这一碗云吞面，找到以前的味道。 C 代表社区所有人， 真的在难民营里面出世，我的出世字真的写住 North Kaita Camp。 I 代表一起参与， 整件事是平等分享，就是一个普通人落到社区，用一个街坊身份去探望另一些街坊。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喂，妈咪，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讲下特别报告先。 是啊，我哋啊10:25嘅时间啦，26啊，是啊，雷暴警告啊出咗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2:30啊，大家留意住。 冇错冇错，头先就听咗陈奕迅嘅 Shall We Talk 啦，咁我哋嘅旅程咧亦都嚟到咧正义道嗰度啦，啱啱好一个分水岭啦，因为咧其实嗰个一家大细嘅游行路线咧就差唔多啦。咁琴日去到正义道嗰度咧，真系佢连现场咧都有人呼吁就话咧。或者打花園嘅呢邊，右手邊就係正裝、金裝，咁然後咧佢仲要提醒大家咧風險自負咁樣。咁因為琴日咧我就一行咧就同埋啲大學同學啊嗰啲咧拖男帶女咁樣啦，咁帶埋老婆。咁跟住本來就話咧，不如我哋試下向金鐘嗰邊望下，我話睇下究竟普通市民咧行到咩位已經行唔到啦咁樣。咁點知行到係好外圍咧，已經聽到咧佢哋嗰啲示威朋友咧就喺度話啦。要入嚟嘅自动戴口罩，系啦，一入到去就已经风险自负。咁跟住我望住嗰度全部高位肥瘦，我嗰啲同伴，我话我哋算啦，我哋去食饭啦，算啦，唔入去啦咁样。咁但系过咗阵咧，我就都系同我老婆讲，嗱，你哋食饭先，我去采访一下，跟住就再汇合你啦。咁我就自己走咗入去一阵，但系都系一阵嘅，因为咧即系琴日太多。即係俗稱嗰啲家累啊，冇辦法啦！即係你家庭嗰啲，即係承擔嗰啲咧，你唔可能好似之前咁樣話，你想喺度即係留守到通宵去採訪幾夜都得咁樣。所以大概我諗啊，半個零鐘至九個字到咧就走咗，係啦。咁咁見到所有畫面咧，無論係我目擊啦，甚至乎好多嗰啲觀眾咧，你睇到電視啊嗰啲咩咧，即係我覺得咧嚇兩個字係最係我哋嘅心聲就係、是。好痛心啊！嗱，你好多嘢好痛心嘅。首先，第一你见到嗰啲建筑物俾人破坏，你当然都好痛心啦。 系 作玻璃啊，区徽烂咗啊，里边有啲即系画像，但个画像好得意喎，烂两幅啊，唔烂一幅嘅，我系选择性嘅，你都明点解嘅。咁一定系痛心嘅。我谂冇人会觉得话耶好开心啊，冇嘅，真系冇人会觉得好开心嘅咁样。嗱，呢个第一个痛心啦。 系 第二个痛心嘅就系、是。 嗰班嘅示威者咧，其实又系同你之前见到嗰啲一模一样嘅。细路女、细路仔，几细嘅都有， 年轻人啦、 啊，即系好细个都有。咁然后佢就系去嗰度破坏、有啲人就会觉得话，佢唔单止系破坏紧嗰栋建筑物，佢、破坏埋自己。咁、但系第三个 当然啦，佢哋的而且确 系佢哋嗰个前途 系啦，佢哋嘅法律责任系需要自己肩负翻噶嘛。 但系第三个痛心就系、佢哋知喎，真系最衰， 冇、 即系唔系话系咩？我以为撞完之后我可以冇事噶噃、最惨系咩？佢话俾佢知嘅啫、即系呢个你即系觉得嗰个痛心嘅地步就系、是、搞咩啊？佢知道自己咁样好大件事，仲做啊？点解会咁嘅？真系 系啊！我琴日我自己痛心嗰个位置喺边度咧？我系觉得呢个城市啊，个创伤好深， 好痛心系 呢个城市嘅创伤好深嘅意思就系话，其实你即系你会见到成件事就系、是。好似失去控制咁样啊，系个城市失去控制，唔系净系某一部分嘅， 唔系 净 系港岛失去控制， 系啊，即系成个政府啊，各样嘢啊，咁啊，咁呢件事其实最终都会影响到就系所有嘅香港人咯， 系， 咁啊会觉得即系真系心痛到我睇唔到新闻落去， 系、 啊，不过都系要冷静和平处理啦，系咪？即系你激动还激动，但系你激动可以快，即系可以同人倾诉，我哋成日都咁讲啦，系啦，即系同人揾对象同你倾，咁系。可能你会话，我最想就系同政府倾，佢唔同你倾。咁另一件事，我哋要俾时间，即系耐心，要等待咯，即系唔系咁破坏咁样。咁牺牲自己，即系叫做你牺牲自己前途，好似冇。 我哋唯有信啦，因为琴日政府都有个好大嘅突破，凌晨四点开记者会，破咗纪录噶啦。我哋希望咧，佢以后就越嚟越多呢啲破纪录。譬如话会更加早、更加多咁开会，希望有朝一日个对象咧就系呢一班好想同佢倾偈嘅年轻人，咁就好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警方凌晨在金鐘清場之後封鎖立法會大樓所有出入口位置，多名警員在立法會內調查，立法會保安員在入面巡視，而進入立法會的職員需要向警員登記。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乘坐私家車經過天美道立法會出入口位置，陳茂波在車內用手機拍攝之後離去。立法會出入口和示威區布滿雜物，包括鐵馬、雪糕筒和長梯等工具，玻璃門和玻璃幕牆被撞爛，碎片散滿一地。立法會大樓內剩下鐵馬、索帶和紙張等，牆壁亦都被示威者塗上字句。有示威者昨晚衝入立法會大樓破壞設施，聲稱有參與示威、擔當支援角色的市民黃先生致電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承認行動中有暴力行為，但強調是政府逼出來，因為當局並沒有聽民意，亦都沒有回應訴求，令年輕人要承受風險。他說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要避免以往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制度，又不滿昨天有警方速龍小隊制服上並沒有警員編號。市民陳先生就說，昨天有看電視直播，見到配有裝備的警員當時在立法會大樓內，但面對衝破玻璃門的示威者，警方並沒有制止，反而一路撤退，令示威者衝入立法會大樓。他質疑面對劫匪衝到銀行打劫，警方會否撤退被對方任意搶劫。警方凌晨在金鐘清場之後封閉立法會大樓所有出入口位置，進入立法會的職員需要登記，示威區亦都已經封閉，原先在場採訪的記者亦都需要離開。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陳維安離開立法會時，未有回應立法會是否由警方接管和何時重開。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引述警方說，立法會內好像罪案現場，目前由警方接管。據他了解，所有議員的辦公室未有破壞，立法會現時大部分設施斷電。人民力量陳志全在社交網站說，早上6:00離開辦公室時被警方查問，以及搜查他的袋和物品。 內地《環球時報》發表文章，批評一批極端激進分子攻擊立法會，肆意破壞，是令人髮指的暴徒行徑，是踐踏香港社會利益的底線，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形象的玷污。任何社會都不能夠接受這樣的暴力炫耀，否則為社會的各種失序打開潘朵拉盒子。文章強烈譴責挑戰香港法治的行徑，指香港不應該成為暴力天堂，有問題和爭議都應該通過憲制渠道解決，用暴力挟持香港法治社會是最大的罪惡。文章希望香港社會對暴力大聲說不，指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秩序要香港社會自己維護，這個是港人治港原則的提中之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增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12: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20点，升378点，成交金额44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4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6点，升2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1.8，升9.2；中国平安97.15，升3.35。建设银行6.43，升4.9；中国铁塔2.15，升1毫；盈富基金29.65，升5.5。港交所280.8，升5元；友邦保险85.3，系升咗1.5元；中远香港16.24，升3.2；银河娱乐56.85，升4.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6，日元108.42，瑞士法郎0.987，澳元0.698，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867，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128。日经平均指数报21,754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12,92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89.54美元，卖出1,39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慢车啦，龙尾就在山道对出，是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噶。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因应道路情况啊，中环嘅博览道东行咧，全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噶。咁巴士路线 H1 啦，都系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同埋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美国生物武器科学家法兰奥森在美国曼克顿一间酒店离奇堕楼身亡。几十年来，他的家属一直怀疑他是被自杀的。调查记者经多方调查后，指出案中种种疑点，真相越揭越多。到底这位科学家知道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什么机密计划而招惹杀身之祸呢？攞命情报，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系、是、无论你系司机、乘客，亦或系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 咁会有乜嘢好报？咪就系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是我呢个拍档都好得意噶，琴日洪嘉琪，前日又系洪嘉琪，啊，究竟佢系咪捞乱晒，捞到咧？哦，明明咯，其实你星期日嗰日做咗啲咩啊？你记得噶嘛？你话做咗你啲史无前例第一次同太太翻咗教会啊嘛？嗰日系星期日，琴日亦都系同太太一齐做咩？系咗游行啊！记住呢日，今日星期二啦，已经系啦，记住呢啲日子好重要噶，我哋有请。成日都唔记得捞乱晒时间嘅曾志豪， 系啊，因为对我嚟讲都系过咗两日假期，所以究竟发生啲咩事咧，都已经唔重要啦。唉，香港而家究竟发生咩事，你都唔系好知啦。昨天就一家大小就去了港岛区那边，咁啊挤低小朋友咧就喺外母屋企度，咁啊同老婆就自己谂住就去游行啦。出门口嘅时候咧，我细路咧问咗一个问题，咁四岁几识问嘢噶啦嘛，佢话。你哋而家系咪又出去做嘢咁样？系，因为我哋咧就连出去睇戏咧都会扮晒嘢，话我哋出去做嘢啊咁样。如果唔系，佢会知道我爸妈去玩唔带佢咧，佢会嬲噶嘛。咁我哋话我哋出去做嘢啊咁样。佢话爸爸妈妈，你哋咪又出去做嘢啊？我哋话系啊咁样。佢话系咪唔会带埋我噶咁样？我话唔会带埋你噶。我话你哋系咪游行啊咁样？嗱，佢真系识讲呢句，因为之前带佢去过一次咧，佢好似自动自觉，或者又见到我哋又着到黑咪掹咁样咧，佢又记得呢样嘢。佢话你哋唔去游行啊咁样，跟住我哋话都系啦咁样。佢话咁点解唔可以带我去啊？我好危险啊咁样。系咁跟住咧，个仔几咁生性，佢就话咁我唔想你哋去，我惊你哋会出事咁样。哦，跟住嗰一刻，你真系咧揽住佢嚟锡啊！即系虽然佢跟住系激到你死啊、濑尿啊、打你啊咁样嗰啲衰嘢又发生啊，但系嗰刻你会揽住佢嚟想锡，因为点解咧？啊，你突然间觉得咧，好似你要个小朋友咧为你而担心咧。你觉得好似有少少对唔住佢咁样啊？几岁嘅人仔无端端佢会同你讲话，我唔想你哋去，惊你哋有危险咁样。咁跟住你亦都会再问嘅就系话，唉，搞咩咧？唔系话我哋香港系一个好安全嘅城市嚟嘅咩？点解而家咧，即系其实游行啊？我谂如果你当你由2003开始计起啊，都十几年啦，我哋有咩啊廿年嚟紧啦，有咩游行，大家都未行过先得噶。以前嘅游行，你有几可你会即系会有人同你讲话，你要小心啲啊咁样。真系唔知由几时开始，系咪由呢一年开始咧，定系由呢一个六月开始咧？而家你连游行都开始觉得有啲惊啦。可能有啲人话唔系啊，早喺2014年嘅时候咧，你已经会好担心噶啦。咁但系琴日我哋出去，你会好担心啦，小朋友担心我哋。咁啊，但系喺街上面亦都有好多小朋友，佢就唔知边个会担心佢啦。我谂今日你会见到有好多咧，全部都系嗰啲打烂咗嗰啲画面啦，亦都会有好多咧，全部都系佢哋冲击嘅画面，嗰啲全部都系真实嘅，系啊，所以咧你话要大家咧好原谅佢哋咧，又好难嘅，咁但系会唔会有第二啲画面，亦都可以一齐睇？我唔知道会唔会咧喺你闹佢嘅时候咧，你又会多翻一分嘅谂法，因为点解咧？嗱，先用个好呕心嘅比喻。个呕心嘅比喻咧，咪就系父母同个仔咯，即系因为点解我都好唔想用呢个比喻咧？我谂对好多嗰啲后生仔嚟讲，唔好下下仲用家长心态嚟教我啦咁样。但系我哋当用呢个比喻先啦，父母同个仔嘅心态，咁你记唔记得？基本上冇一个育儿专家咧，佢会鼓励你体罚嘅，系啊，佢全部都同你讲咧，如果细路咧做错事，你体罚佢咧，基本上佢净系会惊你，佢系唔会改嘅。嗰阵时我好记得嘅，我有个朋友咧，佢就成日打个仔嘅，因为嗰阵时系个曳啊嘛。点知打到一次咧，佢唔敢再打啦。佢同我讲咧，就系点解咧？佢真系攞条藤条 fit 佢只手，佢个僆仔咧挡完之后咧，攞只手挡硬式，跟住咧佢听到佢咧自言自语话：我唔会嗌痛嘅，我唔会觉得痛嘅，我唔会嗌痛嘅咁样。 哇！嗰阵时佢同我讲呢个仔唔知得个六岁啊七岁咁上下啫嘛，佢讲呢番说话出嚟咯，跟住咧我个 friend 咧吓到咧就以后唔敢打佢，因为点解咧？喂，佢知道咧佢系打到咧嗰个僆仔咧，佢唔单止唔会觉得自己有做错事，佢甚至乎咧佢会唔将自己嘅感受咧话俾你听，佢宁愿话俾人听咧我唔怕痛咁样。咁佢唔怕痛嘅意思就系咩啊？即系下次咧佢可能咧佢会再即系做更多嗰啲曳嘢。而你可能已经冇佢苦啦，又或者佢会觉得话你系咪会再大力啲打我？总之我就唔怕痛啦咁样，所以我个 friend 咧跟住都唔敢打佢。喂，呢个真人真事嚟，而且我相信呢个唔系孤例嚟嘅。我谂我哋全港咁多唔同嘅家庭咧，咁多家长咧，你对你屋企个细路咧，我谂你都系会用呢种方法。佢曳嘅你一定要教佢嘅，你一定要话佢嘅。但系你估你会唔会斋打佢咧？你会唔会打完佢之后咧，你又唔话俾佢听做咗啲咩咧？甚至乎你会唔会打完佢之后咧，你都唔会即系静一静问下佢？好啦。小朋友，我打完你啰柚啦，打完你手班咩都做过晒啦，咁你话俾我听，你做咩咁曳啊？喂，会唔会都做下呢步呢？如果你连呢步都唔做嘅话咧，咁我谂又唔系一个好嘅教仔方法啦。即系如果你真系要用拇指呢种咁样嘅比喻，呢一种咁嘅关系嘅话，琴日咧有几个位咧，即系可能你都要留意一下你嘅小朋友嘅，譬如佢咁曳，周围打烂玻璃，又油花碰墙啊！但系点解啲衰仔入对？攞嘢飲嘅時候會擠低錢嘅，你咪傻噶，你咪精神分裂噶，又或者即係點解佢哋有啲人入到去之後咧，有個係爸爸嚟嘅，琴日咧其中有一個咧被即係嗰啲叫死侍咧，佢留守到最黑咧，嗰個爸爸嚟嘅，佢接受記者訪問嘅時候咧，佢就話冇啊，我哋上一代咧游水落嚟香港都捱咗一槍嘅，咁而家我都要用呢一個方法咧，就為自己下一代爭取啲嘢。嗱，冇话佢咁样做系好啱，系咪？可能你话上一代挨咗一枪，冇叫你下一代都要打烂你玻璃噶嘛？不过你又要谂下，哇，个阿爸嚟嘅，佢有细路嘅，点解会咁做嘅咧？嗱，我真系唔知道佢细路想唔想见到佢阿爸咁样，甚至乎嗰个阿爸都话啦，佢惊咧，佢个老婆啊会闹佢，咁累死个仔啊！你而家咁样入到俾人拉咁，点算啊？你顾唔顾下后果噶？不过咧就即系咯，原来有好多人做嗰啲事咧，可能你都要谂下嘅，即系等于都系嗰句啦。你个仔咁曳，打完佢闹完佢之后，你系咪都应该坐低问下佢，点解你要咁激动呢？为咗咩事呢？吓，原来就系因为阿妈成日都唔翻嚟，阿妈成日都唔同你讲嘢。如果系咁嘅话，你会唔会都叫做知道佢多少少呢？风头火势，我知道佢有沟通嘅，纵使对面嗰个唔知佢讲乜。佢都依然有同佢沟通噶 ，Molly， 你做咩唔开心啊？你话俾我听，系我做得唔好？系，因话早上心，佢好主人，黄耀祖。 其实头先咧，你讲咧，你同你个仔点沟通咧？我系有啲呷醋噶，呷醋系咧，即系其实我都系会同我只狗讲一样嘅嘢。嗱，爸爸而家去翻工啦，其实我一样都会照讲噶。但系你个仔咧会关心你，唔好去啊，小心啊。嗱，我只狗系通常去嗰个位，佢就会俾啲态度我，唔望我啦。切，又翻工啊，即系咁样咯。 心里边咪就系一样表达嗰种同样嘅关怀啫嘛。 咪佢个关怀就系我唔理你啦，快翻嚟啦，买嘢俾我食啊，咁样咯。 咪都最紧要你平安翻嚟啊嘛。 咁又系，因为佢又冇得食咯。 系咯，一个人翻嚟，四只脚翻去啊嘛，唔系四两只手两只脚翻嚟啊嘛。 呢几日咧，见到咧喺我哋香港唔同嘅事件上面咧，多咗几多艺人去发声。即系我自己睇呢件事，我觉得几有趣嘅。嗱，有趣嘅点咧就系，我想引用啊，琴日咧都有上街游行啊 ，Danny 姐叶德娴咧，叶德娴咧佢讲嘅一句说话，即系佢就话，因为有记者朋友咧就话到咯，喂，前两日咧，譬如谭咏麟啦、钟镇涛等等啦，就出席咗一个咧支持警方嘅集会啊，就有一啲唔同嘅粉丝啦，就责骂佢哋嘅。Danny 姐系咁讲嘅，佢就话唔应该去批评对方，因为我哋唔好话人嘅选择系唔啱，因为咧每个人都有判断嘅，我哋唔好讲，唔好搞分化。呢个 Danny 姐嘅感觉啊，而 Danny 姐亦都有同到记者去讲啦，点解佢要上街啊？各样嘢嘅诉求系什么啊？各样嘢咁样，但系我谂呢几日当见到有咁多艺人朋友去掂到一个咁可以话咁敏感嘅话题啦，因为真係都会见到我哋香港年代嘅转变㗎，即係前两个礼拜当我哋喺度讲我们的六四嗰陣时呢，我哋话 嗰陣時咧，其實演藝界咧搞咗一個民主歌聲獻中華嘅。睇翻呢一啲嘅相片啊片段嘅時候，你會見到其實當年係一件政治事件，好明顯係一件政治事件啦，係咪？所有嘅藝人朋友係行到最前去撐住嗰件事，去支持住嗰件事。三十年嘅時間，你會見到慢慢有一啲年代嘅轉變。開始大家好怕行出嚟，因為行出嚟嘅話，可能會影響甚至真係犧牲咗佢哋嘅事業嘅喎。有過一個咁樣嘅階段，到呢幾年有一啲嘅朋友，佢哋可能係選擇係我為咗呢個我愛嘅地方，有啲地方咧我賺少啲啊，我有啲地方我唔去啊，我犧牲啊。咁你會見到譬如何韻詩啦、明哥啊，佢哋會行到好前嘅。咁見到越嚟越多演藝界嘅朋友，佢哋都會走出嚟去發聲啦嚇。咁當然有人就會話，有啲就可能會選擇放棄咗就係內地嘅市場啦，有啲可能就會選擇係放棄咗香港嘅市場啦。唔知道係啲乜嘢嚇。但好肯定呢、這個年代嘅轉變話咗一樣嘢啊，我覺得話咗俾我哋知嘅。以前我哋係夠膽將我哋心裏面嘅嘢講出嚟嘅，中間有一個時間我哋係驚咗嘅，驚咗可能係回歸，大家可能對於呢一樣嘢覺得一個未知數。但而家到咗一個新嘅年代啦，有好多年青人行咗出嚟話俾大家知，佢哋願意咁樣做，亦都影響到好多唔同階層嘅朋友。但肯定有一樣嘢永遠都不變嘅，就係聲音需要聆聽，需要表達，但係同時間表達嘅方法咧，如果係和平嘅話咧，我諗大家聽落去嘅話咧，會覺得更加容易達到佢哋嘅目標啊！呢個係我嘅諗法啊！风头火势阴功咯，淋湿咗添，但最紧要唔好淋病啊！知唔知道啊？桂花田， 放心啦，虽然我庞大嘅身躯，我亦都有好大个袋，我只系淋湿咗个头，翻嚟已经干晒啦。OK， 多谢关心。青少年啊，十几岁可以做啲咩呢？努力读书为将来打好基础咯，系嘅，呢个咧就系你基本同学仔要做嘅事。读书学到嘅知识咧系自己嘅，冇人可以抢走你哋。但系有冇嘢，有冇啲嘢咧可以咧贡献出嚟啊？有帮助别人咯，系啊，老师咧父母啊、家庭啊都从小教话，哎，我哋要帮助别人，可以帮得到嘅就做得到嘅就去做啦，咁系啊，帮助别人咧系可以有福气嘅，正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噶嘛，你咁细个冇钱嘅咁就出力啦，咁啊有个十四岁嘅妹妹咧，佢咧系中学嘅学界咧200公尺嘅蝶泳嘅排名第11名嘅游泳健将嚟嘅，即系好叻啦吓，讲紧喺学界里面第十一位喎，咁最近咧佢因为咧个发型问题咧，可能咧会影响佢嘅比赛表现啦，甚至咧可能咧丧失学界嘅比赛资格。但系呢位妹妹咧都仍然话唔紧要，我唔后悔啊，冇得比赛影响表现我都冇问题嘅。啊，究竟发生咩事咧？佢个发型影响到啲嘢喎，咁原来呢位妹妹咧正咧留长紧头发，而咁样咧啲头发咁长咧系会影响佢游水表现啦，但系佢仍然坚持留长嘅，因为佢要参加第五届白人捐发活动。咁因为呢个活动咧好有意义啊，佢系因为可以帮助到患有癌症嘅病人，可以帮佢哋咧制造一个假发啦，希望可以咧俾到佢哋迎接第二嘅人生啊，因为好多时患癌症嘅朋友咧，佢哋就因为经过化疗啊、电疗啊等等，令到佢哋冇乜头发，咁好多时啲佢哋会冇自信啊。咁佢话参加人士当中咧，有20个人咧已经系第二次去捐头发，而呢位十四岁妹妹，呢位游泳健将已经系第三次捐头发，参与呢个活动啦。妹妹话真系唔紧要，最紧要帮到人，佢个心佢又开心，人哋又开心，点解我哋唔去做呢？系啊，记住帮到人嘅心系好有福嘅，记住施比受更有福。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留咗一把好长长头发，攞去捐咗佢，可以帮到好多人就好啦。 Seasons start to change. It happens so suddenly, like heaven has waited up for me. Sometimes you think I'm beautiful, but I don't know. I'll keep it to myself. You say it feels wonderful. My smile can show I'm lost in paradise. Letters you wrote to me showed me the signs I've never seen. I thought every man I want falls out of a dating magazine. But now 要走，放手快活人。 嗱，头先讲开话教仔啦，即系如果佢唔听你话嘅，你唔系净系打佢啦，有冇第啲方法可以即系有效教导咧？咁样嗱，我俾个案例你，睇下作为阿妈当你阿爸阿爸阿妈咧，你会点样劝导佢？真人真事嚟噶。佢话咧，美国有个爸爸咧就见到个女咧，咁个女就都大噶啦吓， 十四啊好似系。 系啊，你睇到个单啦，系啦，十四岁。 十四五岁啦，系啦。 好中意着 亭亭玉立啊！ 啊，又系十四岁。我头先讲嗰个十四岁妹妹咧，佢系捐头发咯。 系啦，佢嗰个就系佢着中意着嗰啲超短迷你裤咁样，系嗰啲热裤啦咁样。个爸屡劝不止，即系阻唔到。 其 实 我谂咧，即系呢一个，起码你哋两个作为家长唔使担心啊。嗱，你又两个 仔 啦，系咪 我都惊我着太短噶， 唔会惊蚀底噶嘛。 惊噶，走过俾人睇嗰啲优良传统嚟噶嘛。 系咯，长期着呢个女子裤。 嗱，阿田咧个女咧就好动啲。我谂明明好少着裙嗰类噶嘛，系咪？ 校服裙 系咯，校服裙已经觉得阿妈点解我翻学唔可以着裤噶咁噶啦嘛？明明已经系呢一种嚟噶嘛，所以咧就少啲呢一个担心嘅。但系呢个阿爸如果真系有啲阿爸真系会见到阿女开始大啦，明明系我嗰啲咩前世情人嚟噶嘛？点解佢条裤越着越短嘅？佢个心口越拉越低嘅，咁咪俾人睇蚀晒咯。 只 脚 越嚟越 长 喎，咁样嗱，老老实实你话咧， 遇到阿曾志豪嗰啲咁嘅人噶嘛？喺街上边 就会叫佢着翻件裤咯，因为我都怕冻噶嘛。咁呢个美国爸爸， 或者捞件长个外套啊，遮一遮啦。 系啦，呢个美国爸爸用咩方法劝 佢？即系佢爸爸唔中意个女咁性感十四岁女仔。 系啦系啦， 佢爸爸 睇上又未到好暴露嘅，最多就系性感啫，即系超热裤嗰啲咧，系啦。但你知香港有啲个热裤系热到嘅话， 哇，即系 上有露一啲，下边又露一啲，嗰啲真系大嘅例子。 佢哋好中意露嗰啲热裤系咩？露嗰两个散纸袋出嚟噶嘛？ 系 啦，系个裤袋出嚟，哇，露咩？ 散纸袋都唔紧要啊，下面嘅臀部下半截嗰两嚿肉其实都露咗出嚟噶， 太热啦， 仲成日都会跌低执嘢，咩意思啫？咁样系咪先？ 系 啊， 你咪睇得咩电影多啊？ 我避开，因为真系好假。 尴尬噶。 下次叫我帮佢执啊嘛，执翻啲嘢。 跟住你知嗰只啊，你好，我叫曾志 豪。唔会噶，唔好再讲名啦，真系。 唔好意思， 我哋系星探嚟嘅，系我叫执银包嘅动作好诱人啫。点样劝佢咧？就系嗱，佢又 你阿妈 系啦， 人哋阿妈。 如果你系你啦， 佢阿爸嚟嘅，你代入个角色啦，田。 好。我就会同以其人之道还是其人之身， 系 嗱，我要拉住你要咁有型啊嘛，我都同你一样咁样，阿爸又着到咁热敷， 哇，好犀利喎 你，真系啊，咁跟住同佢睇下，哇，阿爸你冇咁失礼啦，系啦，咁就将嗰个感觉话俾你听，系啊，阿女啊，阿爸都有咁嘅心态，不过虽然你唔系失礼，但我都唔想俾人望到你噶嘛， 你系咪因为觉得自己着会好失礼，所以你即刻谂到？ 令到嗰啲女啦，阿女就得啦，阿妈你唔好嚟我学校嗰度。 好多学生好介意佢阿爸阿妈一齐噶嘛。 阿妈如果阿桂花田啊，同阿乐乐荣荣讲话，你着短裤啊嘛，阿妈着都着短裤， 同你斗顶。 哇！我谂乐乐退学啊，我宁愿俾阿 Sir 拉。我唔读书， 崩溃啊！ 退学啊，真系 都埋墙啊！ 但系你同呢个美国爸爸两样嘢一模一样啊，真系劲抽啊！你真系， 唔系成日都系以其人之道还是其人之身就啱噶。 呢个美国爸爸咧，佢就话咁啊好啦，算啦咁。 我同你斗丑， 我同你斗短咯。 系啊，都系同 我话你如果唔肯换嘅话，我就着咁短同你翻学。 系哇，即系你觉得个意思都几爆，因为嗰个爸爸咧，佢个身形系比较阔嘅， 肯定 系比较粗壮嘅，大髀又好，各样嘢即系着咗条超热裤。 我明啊，即系等于我自己谂。 唔系以前嗰啲装修工人咧，咪有一轮好兴嘅。嗰啲装修工人着好似阿罗网嗰啲咁样啊，着嗰啲短嘅牛仔裤咧，超窄身咧，好性感噶。佢类似咁样嗰啲。 系啊，所以个女咧即刻得啦， 太对啦， 耍手兼零头得，你唔好你换咗佢先啦。首先个女唔想见到阿爸咁着。 系啊，唔系但系呢啲我觉得真系叫做咩？真系 connect。 啊咩啊！ 真系同个年青人 connect 系啦，我唔系净系嚼你， 我仲有体验过原来超短裤着咗系咁爽嘅， 系啦，唔系亦都叫个女体验一下嗱，我哋有俯冲噶，系咪先？咁你咪知，咁你咪会自己闸门咯，系咪？ 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97点，升354点，成交金额53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1点，升1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2.6，升10蚊；中国平安97.5元，升3.25元；盈富基金29.6，升5毫；建设银行6.4，升咗1.9仙。中国铁塔2.14升9仙，友邦保险85.35升1仙，银河娱乐56.25升3.6，港交所280.6升4.8，中烟香港16.9升3.86。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6，英镑9.868，瑞士法郎7.91，澳元5.447，加元5.947，新西兰元5.214，欧元8.8071。每百日元对港元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52。日经平均指数报21,754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12,92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89.34美元，卖出1,389.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前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山道，坚尼地道去翻皇后大道东，跟住合和中心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香港电灯公司。另外因应道路情况，中环的博览道东行全线都是仍然封闭，巴士路线 H1 都是需要改道行驶。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地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Hello， 我是 Madam Low 卢婉欣。家庭咧系一个生活嘅绿洲，翻到屋企啊，有家人嘅关心，实在系非常幸福嘅。哎，我真系好好彩啊！仔仔女女都好乖，身为妈咪，只要佢哋做到佢想做嘅嘢，我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携手共创和谐家庭。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看看。 如果你合资格登记成为选民，记得在7月2号或之前填妥申请表格提交申请。登记时你亦会成为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的选民。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给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就更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和收取候选人的选举电邮。选民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准时回复。查询 2891-1001。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再提下你啦，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十二点半，去到今日十二点半噶，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系啊，应该大家都会记得啦。我哋琴日节目咧12点半咧，未有人人赞我赞人人嘅。其中一位嘅听众咧，佢就同我哋分享啊，就话咧红日嘅时候，依然咧就会有一个佢哋嘅粥店，就会逢一号咧，每个月嘅一号啦，风雨不改嘅，就会免费派粥。咁其实而家即系坊间都越嚟越多咁样嘅机构啦，系咪？不过我睇到个报道，即系好人好事唔怕讲，但呢个咧有少少嘅相对嚟讲啊，有少少错综复杂嘅，就喺屯门有一间嘅铺头咧，佢系面包铺嚟嘅，咁样咧佢每个星期咧就会二派两次嘅面包，跟住咧就俾啲长者嘅朋友嘅， 每个星期两日， 每个星期两次，咁当然啦，佢哋都系有有 时间， 系啦，有时间有数目嘅，但系佢哋都好有秩序嘅，因为佢哋会派咗丑先啦，因为就唔想啲老人家排太耐啦，跟住咧每一次呢啲面包咧唔系派剩嗰啲卖剩。 即系唔系琴日就系剩落嚟嗰啲嚟 嘅，系新鲜出炉嘅。10:09朝头早咧就整好呢一批之后咧，11:00咧就会开始派发俾一啲嘅长者，一个星期两次。跟住咧成件事都好美丽啊，系咪？ 好好啊。 跟住咧记者就去做咗访问，跟住发现咧原来背后咧仲有一个小嘅故事。因为其实咧你以为佢哋咪系老板咯，系咪？佢系面包铺嚟噶嘛？ 系咯系咯。 派面包嗰个咪老板咯？ 莫非？ 终身美丽， 莫非 个员工系攞咗自己嘅钱，即系我买咗100个包嘅钱， 倒咗倒咗老板米啊，偷偷地攞啲包去买 啦， 咁成 行成市系会嘅， 犀利， 佢连晒招子嘅， 定系个师傅仔话，其实咧我都系实习生嚟嘅，我都系想尝试下咧我个手势，我唔知道好唔好味，所以投一个 brand 嗰、那个。嗰、那个骨， 即系当系试食 嘅 试食，你同我做实验， 做白老鼠啦， 系 啦。 我唔讲都食得噶嘛，叫做。 只不过未必咁容咁好食啫。 唔系佢哋好有心嘅，因为开头咧就系话不如就做鸡尾包同埋菠萝包啦，即系呢啲都系大路啲嘅，长者都会中意嘅。慢慢咧仲变埋咧唔好啦，不如一日咧就派菠萝包、鸡尾包，一日咧就派嗰啲咸猪仔包嗰啲咧，老人家咧应该都会中意嘅咁样。所以咧唔系白老唔系白老鼠嚟嘅， 真系特别为佢哋做， 真系特别为佢哋而做嘅，只不过呢一个老板啊，面包铺嘅老板唔系真正嘅老板， 系 幕后仲有一个大老板。 哦， 原来系咁嘅。嗱，我即系背后有一个嘅团体咧，喺前阵子咧就敲佢哋门啊，问下佢哋啊，我哋有一个咧叫做爱心面包计划嘅，我哋一个爱心面包计划机构，你哋愿唔愿意？即係做麵包同埋免費去義派麵包俾啲長者，嗰嚿錢我哋俾，即係仲有一個機構。 即係佢哋借一個地方，因為佢哋可能嗰個機構佢哋唔係整麵包嘅地方，但不過我就想俾麵包啲長者喎，咁點咧？咁就透過嗰間機構嗰間麵包鋪就幫手啦。 所以咧，佢哋去出錢嘅，因為咧報章咧嘅記者朋友咧就去訪問嗰個麵包嘅老闆嘅時候咧，佢都唔選擇你哋嗰啲乜嘢即係嗰啲 credit 啊，唔好俾曬我啦，因為其實麵包咧係由呢一個嘅機構咧 出錢 去。出錢贊助咗嘅，咁但係當然啦，麵包鋪個老闆都會講嘅，我哋咧就用低個成本嘅價錢賣俾佢哋，即係佢哋其實都有參與，唔單止行動做嘅，亦都有用錢去協助呢件事發生。 即係話佢譬如可能賣5蚊一個豬仔包嘅，咁佢收翻佢成本價可能3蚊咁樣，咁佢就嗰個機構咧就俾咗3蚊個麵包鋪啦咁樣。 而咧本身咧即係呢一個嘅機構咧去咧嘗試聯絡呢間麵包鋪嘅時候咧，佢哋咧就係俾咗唔同嘅資訊啊，咁麵包老細啊，都要知道你哋係咩機構嚟㗎？ 當然啦，有 啲乜嘢要做啊？各樣嘢咧，即係我都要知㗎咁樣。 咁佢就係第二間麵包店㗎啦。 先至發現唔係諗多咗，係啦，冇咁陰謀嘅。 幫唔到㗎，係 啦， 係咯，遇到隔離麵包鋪嘅真 係。佢咧就俾咗一啲嘅資料咧，呢個麵包鋪嘅老細睇咧，就係話咧，原來喺其他嘅區咧都有呢一個嘅機構，就俾咗一啲錢，就喺唔同地區嘅麵包鋪。都是做緊同一個計劃嘅， 哦， 但係有 即係佢哋嘅捐麵包， 派麵包， 係啦，即係18區可能有6區都係佢哋呢個機構就揾一啲麵包，當區嘅好食嘅麵包店，咁跟住就幫手啦。 係啦，但係好人啊，做好事，其實佢係好人做緊好事啦， 係。 但係佢都無名嘅，到而家都， 但係而家都仲係匿名嘅，仲係唔出名嘅，甚至乎咧，我頭先講嘅呢一個麵包計劃嘅機構啦，你上網。嘗試揾佢嘅資料， 是找不到的， 你係咩資料都揾唔到的。 所以原來呢個係騙案嚟嘅，冇呢個機構出現嘅。 但係佢真係有攞錢 嚟喎。佢喺美術處女島嗰度註冊嘅，原來佢係攞呢啲錢嚟洗黑錢，就攞嚟買麵包 嘅。咁啊，又唔好咁嚇人啦、啊，真係嚇死人。 但如果咁嘅都好啊，有麵包賣啊，真係。 咁但係你講個背後係用咁。洗黑錢就不得啦。 唔係講嘅，佢而家即係話佢做好事就不留名， 不留名。至於咧，即係仲係去到即係你上網啊，即係我覺得好詭秘啊！即係平時而家講真，成日都話起底啦，有啲幾難可以起到個底，佢真係起唔到喎。因為你就係會見到咧，就 片都有張啊。譬如我同你去阿祖祖麵包店係嘛？ 咪佢咪有呢一個嘅計劃嘅機構咯。 但 如果你想揾佢其他更加多嘅資料啊，各樣嘢咧，你就係揾唔到嘅。只不過咧， 可以咁樣。 我覺得可以同好可愛咯，都 係 啦，即係可以你會拗頭啊？點解會咁講真，好多人做善事其實都唔係要博出名各樣嘅。 真係啊，做咗事唔使話俾人聽噶嘛。 其實我每年都捐贈好多去日本。 繼續啊，祖祖。 你讲捐赠日本咩？我想知， 系啊， 请讲。 留低好多脚毛俾人哋吸系咪啊？如果系啲清洁工有冇嘢做系咪？ 系啦， 靠晒你啦，成个日本系咪？好彩有你呢个大慈善家， 你支持佢跑步系啊。 系啊，佢哋就话咧，其实咧一直都唔愿意，不论系呢间面包铺又好啦，甚至系佢哋背后嘅呢一个机构咧，就话。唔想做宣傳啊，係啦，因為佢哋咧就係同佢哋本身嘅呢一個計劃嘅機構咧，個諗法唔一樣啊，所以咧就算呢間麵包鋪咧，都只係好有限度地就喺門口黏一張招紙，同埋有喺佢哋自己面書嗰個專業度話翻俾啲長者知，我哋有一樣嘢係咁樣做嘅，咁所以究竟而家咧依然係一個謎嚟嘅，就係咦嗰個背後。嗰班好心人啊，其實佢哋仲做緊 呢樣嘢，唔好再逼我啦，真係。 你想認咗佢係嘛？ 其實 你可以咁樣嘅，人哋真係有做㗎。 我逼你而家我， 係啊，秘密就係我都唔知佢哋係邊個。係 啦，咁好想知道係邊個。 唔 係 一個咩秘密嚟嘅，因為咧，即係後屘都仲有另外問到呢一位麵包鋪嘅老闆啦，佢話咧曾經其實都試過啊，有將佢哋鋪頭賣剩咗嘅麵包咧捐俾一啲嘅慈善機構嘅，但係佢自己咧即係作為一個。過來人啦嚇，佢又係即係前線嘅朋友啦，係咪？佢話咧，有陣時咧都會有擔心嘅。如果用呢一種嘅方法，係我賣唔曬，我哋俾一啲嘅機構咧，就係俾一啲嘅慈善機構。嗱，當然啦，呢樣都係好美麗嘅事嚟嘅。但係佢話有陣時都會擔心啊，我俾咗佢之後咧，其他嘅機構咧會唔會將呢啲麵包過咗夜啦？又或者隔咗幾日咧先至派出去？咁佢都會擔心，佢始終都會有自己公司嗰個招牌啊各樣嘢。但係今次呢個機構咧，去即係同佢哋。拍佢哋門啦！有呢個計劃嘅話，佢話我呢啲所有嘅擔心都唔需要有啦，因為所有 真係新鮮，係做完之後先可以派到噶嘛。 係啦，就係一手全部都係經佢哋自己鋪頭手去做嘅咁。哇！我覺得呢一個好人好事咧，真係。 忍唔住，唔係禮拜一嘅人人讚我讚，人人都要讚下呢度所有嘅朋友。 呢個幕後嘅無名氏係嘛，即係又可以幫到人，但又就唔需要揚出你個名啊！我覺得真係好好 啊，好美麗啊呢件事。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makes me happy. Sunshine in my eyes can make me cry. Sunshine on the water.Almost always makes me high. If I had a day that I could give you, I'd give to you a day just like today.If I had a song that I could sing for you, I'd sing a song to make you feel this way. The sunshine on my shoulder.Happy sunshine in my eyes can make me cry. Sunshine on the water looks so lovely. Almost always makes me high. If I had a tale that I could tell you, I'd tell a tale sure to make you smile. John Denver,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系啊，希望有太阳可以快啲照射我哋啦吓，真系。 OK， 29度气温，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去到12:30啊。讲紧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大家要带翻把遮出街。 系， 嗱，成日都听到有空宅， 空宅系冇错。 即系大家心里面有冇突然间就数到有几间嘅空宅出现咗？即系好，你知好震撼噶嘛？啲空宅嗰时系咪？ 都有啲好贵添。 啊，系啦，嗱，即系香港又好奇怪嘅，竟然啲人就会争住空宅啦，争住呢个叫做 争 住呢个空宅公屋啦，系咪？即系都唔怕死嘅，因为冇得住，冇得住先弊家伙噶嘛，系咪？ 以前罩忌多啲噶，呢几年 因为以前多选择啊嘛，有得选择啊嘛，而家冇选择。 其实从来香港个楼市都唔系太多选择， 即系走投无路啲人就咁都要选择去住。 以前你就惊鬼。而家你就係驚乜鬼？ 係 啊！而家驚乜鬼啊？ 驚窮鬼咯， 係 咯，最驚冇地方住，做咗窮鬼嘅話慘啊！咁啊！ 但係即係如果俾人你哋啊，你哋會夠膽真係去要租？唔係冇冇話買啦，租住咧。 唔係咁，如果我走投無路嘅，咁我夠膽咯。 係， 因為佢通常係冇選擇嘅時候就唔係夠唔夠膽噶啦，而係仲冇位俾你租啫嘛。 哦，咁好啦，就歪翻帶當咧廿年前，哎呀，你啊當咧豪仔你嗰時十幾廿年十幾年前出嚟搬出嚟住，你會唔會租 呢啲叫做 空宅， 咁又好冇人会撞系第一首选嘅，我都唔会嘅。 嗱，我好记得咧，之前咧喺呢个九龙湾咧个大型屋苑里面咧， 睇下佢点死啦，一系就要计埋呢个啦。如果我问埋佢清楚嘅，哦，佢系马 上 封死嘅，咁样咁就另计啦。 点解啊？ 唔系 开心死啊！咁 系嗰啲都做鬼 下 事 啊！ 系 啊， 咁 我都愿意啦。 嗱，我自己有过一个经验嘅，我之前咧揾地方住嗰阵时咧，系有揾过一个地方，咁其实咧里面所有嘢咧都好啱数嘅。 系， 嗱，佢唔系一个空宅嚟嘅，即系冇未去到咁没路。 系， 但系咧。佢係望到好大片嘅 墳景，係 好大片。 喂，咁啲升官發財喎、 啊！嗱，有人係咁講嘅，但你都要講解一下，即、就、係、是、你自己入到去個感覺係點噶嘛？嗰間咧個感覺入到去，喂，因為真係好正面啊！ 正面 你唔係望落去，你望出去就哇，係 咁就 好多朋友、啊。 即係你嗰幅畫就係全部都係誒先人啊， 日日裝香喎、 啊， 真係。 跟住自己咧就過唔到啊！自己過唔到我，所以我就冇考慮到搬去嗰度住咯。 但係嗰所有嘅格局啊，裏面的價嘅價錢等等嘢， 係係我中意嘅嘢嚟嘅。唯獨是係呢、這個，咁我 瞓景 接受唔到咯。另外有一個咧，就有去過嘅，都係望住同一塊墳地嘅，但係嗰間屋咧入邊嗰個結構咧唔一樣，同埋你係要即係行到最窗邊望落去你就望到啦。咁、嗰個感覺咧，因為佢高 樓 層一啲，個感覺就會好啲。但係即係我諗呢一樣嘢都走唔甩嘅。香港人、中國人，唔好話空宅啦，你望到墳場咋，已經會有好多人。我打個退堂鼓。 但如果咧，我咁樣忽發奇想咧，如果嗰個墳場裏邊係你嘅家人咧，即係總有你啲即係家人仔啦，嗰啲祖宗十八代咧，可能已經先有啦。咁如果你話咁啱咧，原來嗰個墳場咧就係太爺嚟嘅。咁會唔會咧個心咧就冇咁驚咧？可能就話：拜山方便好多，望到太爺個墳啦，而家咁樣係啦，會唔會咁樣就會安定啲咧？ 可能係，可能會，因為起碼有個屋企人喺度啊嘛。 我都覺得 係 㗎。 咁就係話佢都要照住我哋，我哋可以日直相對 啊， 雖然叫做對住嗰個墓碑嚟嘅， 冇錯， 佢仲隔離好多嗰啲隔離鄰舍， 我隔離鄰舍咯，係啊，太爺，你最近識啲咩人啊？係啊，係咁燒衣自己，你唔夠錢使喎，而家咁樣。 但係咧，即係空宅，世界各地周圍都有嘅，尤其是日本。 哦， 你知日本㗎啦？ 點解要鬥？尤其是咧， 哇！嗰日本嗰啲空案咧，唔係啊，日本啲空案都好殘忍㗎嘛，好多。 第啲地方啲空案好仁慈嘅咩？ 都唔系人事， 我就睇佢点兜到， 系咪？我即系想煮多佢啫，但我都想睇下佢点兜嘅。 系啦，睇你点兜。你个头开得唔系几好，你话特别日本真系一定。 特别日本啲凶案系好恐怖噶嘛？嗱，2017年爆出一个九尸连环嘅， 哇！ 一间屋里面啊，真系有个杀人狂魔。 系咪打麻雀九子连环咋？ 唔系啊，总之就系。 我哋尝试帮佢收拾 下 啫，好啦，跟住。 但 系 呢一个如果就咁讲嘅话。如果就咁講嘅話咧，都真係 有八女一男咧，就被嗰個即係兇徒咧就殺咗啦， 都驚㗎， 係啊， 佢而家賣呢棟屋出嚟， 唔係嗱，咪講緊。咁我資產應該唔係啊，佢租人㗎咋都係， 即係放租嘅， 諗住係 啦，而家放租啦。 咁 由於 有八屍命案啊，呢個九屍啊， 九屍啦，係啦，即係八女一男。咁你覺得 打個九折？ 你咁講話實，我覺得嗱，你應該好難有人租嘅，但係一個半個。可能都有嘅， 實有啊！ 或者佢個價錢好低咧，又或者通常呢啲咧就會揾外國人，即係咧， 係啊！好多時都係用外國人化解咗，或者係教友咧，唔知點解 你好似 化咗 一 件事啊！係啊，唔知點解嗱我好記得九龍灣嗰個大型屋苑咧，佢有五屍命案噶嘛，咁咧跟住咧係好殘忍嘅上次，咁跟住咧就話咧，租咗好耐，都啲人咧搬咗入去就走，搬咗入去就走啦，好快就走啦，即係因為真係好平租嘅，咁結果咧後來咧佢話租咗俾外國人住咧， 就冇事啦， 就冇事啦。 咁因為你有冇睇周星馳嗰套《回魂夜》啊？佢最尾嗰个越南籍嘅保安听到只鬼吓佢，都唔知佢噏乜，不由动拉个煎蛋腰，跟住只鬼话：我嚟揾你啊！啊，我唔知你讲乜嘢啊！ 所以就冇事啦， 可能因为咁啦。 喂，讲紧嗰间屋啊， 系 佢话有啲嘢佢都冇改变啊！你通常咧，你发生事之后， 改头换面噶啦， 一定系大肆装修啊，将佢所有布局都掹走晒噶嘛。 咁佢点样唔改法？ 佢仲。佢话因为其中佢 唔系用紧入边嘅家私啊嘛， 嗰个雪柜，嗰、那个 即系藏尸嘅雪柜， 系啊， 佢竟然又唔换啦，仲有佢话埲墙咧，仲有一啲嘅绿色嘅嘢，即系一啲痕迹啦。佢又怀疑系当日咧警察嚟咧，即系喺度验血啊、验尸，即系嗰啲可能化验尸等等嘅嘢啦。 警察落嗰阵时出现啦， 有啲痕迹咧，佢都仲依然喺度。咁但系佢竟然咧，竟然唔系啊，唔系啊，我意思话竟然佢都就咁原装咁样，即系当然佢有装修嘅，但系佢唔系完全将佢全身翻身咁去租咯。啊，租咗出去竟然， 我反而觉得咧系嗰个业主咧好大胆。 佢咪唔知道啊？因为 点解唔知啊？ 咁如果佢 真系唔知噶， 外国翻嚟咁点算啊？啱啱北韩放翻出嚟， 狗屎味我都唔知。 佢你有一个日本，你唔知呢得呢间屋。 唔系啊，你就算你知道有呢个嘅 case， 唔代表你会知道呢一间屋噶。 系， 即系你未必会咁容易就会联想到。 咁 我 你先话入住嗰个人 系 嘛？ 系啊， 我反而话个业主。 我 讲 入住嗰个，唔系讲个业主嘛。 系啊， 业 主 唔系业主啦。但系通常业主咧发生咗啲咁嘅事，你又要继续租出去嘅话咧，你即系除粮，你都会真系执下个内笼啩？你游翻好啲墙都会啩系嘛？ 结果 哦，系啊，咪当然啦，佢有执啊，都唔执晒啫嘛。 系 咯 系 咯， 结果 真系有个41岁个男仔咧，即系男人啦，就租咗。佢啲朋友咧就话：喂，凶案嚟嘅，嗰度凶宅。你不好住啊！咁跟住咧，佢话喂，真系对唔住啊，实在太平啦！佢话佢比市价咧平咗咧大半有多。佢话入到去住咧，我冇感觉到一啲好灵异嘅嘢啦。 我仲觉得好似好有家庭嘅温暖同气氛，成日都觉得好多人添。 佢呢度原来好宁静啦，好舒适啦。就算系话佢都知道嗰个雪柜。藏个 照样 哇咁大胆， 系我真系好大胆， 个业主都唔抌嘅，嗰个唔系证物嚟嘅咩？咁样 啊系喎， 系咪 咁 正 好大个问号啊？真系。 总之嗰个人就照住佢话：喂，我真系觉得呢度咧环境非常之舒服啦，又冇噪音啦， 个雪柜零舍冻。佢话唔知点解，明明就咁摆落去所梳果格嗰度咧，已经变咗冻雪跳出嚟。 佢话咧， 哦，一定系咁啦，雪柜零舍冻。 佢自己入咗去住啦 ，OK， 佢话觉得冇问题嘅朋友。佢话不过，佢话自此之后咧， 就冇朋友上嚟探佢啦。 咁都好， 社交障碍， 觉得个屋企咁宁静啦，都冇人探佢嘅系咪？ 真冇人嚟。 但佢每日都开 party， 唔系咧，佢就算 夜生歌， 跌咗嘢啊，佢跌咗只叉都唔会有声落地嘅， 系 正嚟执咗。 系啊， 你唔好跌整啲嘢，我哋中意整齐嘅。 冇，反而可能就好事嘅嗬。 咩啊？ 即系你话，如果你相信有呢啲叫做即系灵体嘅咧，可能嗰啲人都闷。 有相信嘅就唔会住啦，认真。 唔系佢信，佢咪更加觉得冇事嚟冇害。又唔系我害你嘅。 喂，但系佢冤，即系嗰啲叫做咩啊？ 沉冤啊嘛，捉咗啦嗰个坏人。 啊，都系。 你估会唔会咧？如果我哋将佢化成剧集咧，每一晚嗰八个人都出嚟问佢咧，拉咗个 九， 拉咗佢未啊？跟住嗰就话喂，上网睇，上网睇， 日日都播紧，佢俾人拉去， 又俾人拉咗啦。我唔该晒，佢第日又嚟问拉咗未啊？我又晚咁样，即会唔会咁样咧？ 嗱，你问咗我哋两个，你自己够唔够胆啊？你 啊，我自己我 你有嗱，你有信仰嘅支持啦，系咪？ 我唔知，但系虽然系啫，但系都会觉得会有阴影咯。即系譬如，所以我成日见到啲凶案现场嘅隔篱邻舍或者楼上楼下嗰啲阴公猪。 你唔惊？你唔惊？你唔惊？你去到如果好惊嘅话，你即刻着头先嗰个美国爸爸嗰条超短热裤， 咩都走， 走晒， 唔系隔篱邻舍都走啊， 唔系好似开咗强光灯咁样啫，咁 门口个护卫员都走啊，哇，好危险啊，嗰栋楼即刻变啊！ 以市民心为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抵达立法会，了解大楼被破坏的情况。财委会主席陈建波说，大楼设施严重破坏，短期内未必可以再开会。相信梁君彦正是研究有没有场地继续举行会议，并在短期内公布。陈建波说，财委会仍然有44项议程未处理，若果今个会期无法再开会，有关议程可能拖4个月至1年，例如公务员加薪等议程，若果无法处理，影响好大。对于昨日的冲击，他希望不要再称有关人士为异事，将事情浪漫化，令暴力行为滋长。他说有极少数年轻人被误导，民主派是帮凶之一。 他認為經過今次事件，政府未來幾年都不會處理涉及與內地相關的議題，建制派態度亦都會改變，希望民主派亦都改變態度，一起搞好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凌晨在警察總部見傳媒，批評示威者以極暴力方式闖入立法會大樓，大肆破壞，形容是目無法紀的行為，嚴重影響香港法治價值，感到十分憤慨和痛心，亦都予以強烈譴責。警方對暴力行為一直表現克制，但當局會對違法行為必須追究到底。被問到是否不會理會示威者提出的訴求，林鄭月娥說說法不符事實，政府已經在6月15日暫緩修例，政府沒有計劃恢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將會在明年7月現屆立法會會期完結的時候失效，認為是十分正面的回應。對於要求釋放所有人甚至赦免示威者都不符合法治。被記者問到怎樣面對有三名市民因為修例而輕生，為何只是譴責暴力而不回應訴求，是否不聽民意而造成今日的局面等，林鄭月娥都沒有回應。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強烈譴責暴力衝擊立法會的行為，認為香港是法治社會，警方行動克制，沒有導致大傷亡，社會要同心協力對暴力說不。譚耀宗在本台《千禧年代》說，特首已經表示會改變作風，應該先給機會政府，又說暫緩或者撤回逃犯條例修例字眼上沒有分別，外間不要糾纏，應該向前看。他說年輕人一時發泄無濟於事，他們可以向政府表達不滿，但要注意守法。政府已經回應示威人士的訴求，但有人認為政府回應得不足。譚耀宗又認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612衝突，未必能夠查出事件有沒有涉及外國勢力或者有人收錢等的指控，矛盾最後會放到警方身上。監警會已經表示會主動處理個案，應該先給監警會工作。警方凌晨在金鐘清場之後封鎖立法會大樓所有出入口位置，進入立法會的職員需要登記，示威區亦都已經封閉，原先在場採訪的記者亦都需要離開。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陳維安離開立法會時未有回應立法會是否由警方接管和何時重開。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引述警方說，立法會內好像罪案現場，目前由警方接管。他了解所有議員的辦公室未受破壞，立法會現時大部分設施斷電。人民力量陳志全在社交網頁說，早上6時多離開辦公室時被警員查問和搜查他的袋和物品。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稍後驟雨增多，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不穩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904点，升362点，成交金额60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7点，升1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2.2，升9.6；中国平安97.15，升3.35；盈富基金29.65，升5.5。建设银行6.42，升3.9；友邦保险85.6，升1.35；中国铁塔2.14，升9仙；中烟香港18.38，系升咗5.34；银河娱乐56.6，升3.95；港交所280.4，升4.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2，日元108.44，瑞士法郎0.987，澳元0.698。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864，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128。日经平均指数报21737点，升7点。港金现价报1292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88.68美元， 卖出1389.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丁角路去太和方向啦，近住大贵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雅景花园噶，就系大埔嘅丁角路去太和方向啦，近住大贵街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接近雅景花园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咁提一提你啦，咁又因应道路情况，中环博览道东行全线咧仍然封闭噶。咁但系港岛区咧一带巴士服务回复正常啊，港岛区一带嘅巴士服务咧就回复正常。咁路面咧就只系封咗博览道东行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欣安邨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爪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做咩啊？塞紧车啊？系咁噶啦，成条路冇车你先惊啊！塞咗好耐都冇得喐啊！唔紧要啦，我都预咗坐喺度啊，3个钟冇得喐噶啦。唉，唔好掹，唔好掹，等我曾志豪陪你，听住我哋风骚，洪水都变西水啦。喂，你睇前面架车喐啦！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系咪觉得自己系天才？ 唔系， 咁离天才争几远？ 好远。 身边有冇识天才？ 有， 边个啊？ 个仔咯。 唔好咁赞我啦，我自己谦虚唔认啫。你要赞我嘅话，唉，唯有我冲出嚟，唉，系啦，我 喺我身边所有人都天才。 系咩？系咩？天生有才，天生我才。 系啊，即刻讲嗰啲天生我才必有用啊嘛。系人都有佢嘅天才，有佢嘅天分，可能佢自己未发掘到，可能你未感受到 嘅 啫。 所以如果系咁嘅话咧，可能会有好多人走去应征。 嗯， 系啦，因为而家有份工请人嘅时候，讲到明，净系请天才。 哇， 天才定义系咩嘢先？ 我觉得佢好好、啊、喎，佢谂到嘅话，即系嗰个人够胆去。 有自信系咪啊？ 第一样佢一定有自信， 是 但系自信同自大真系争一个字嘅咋，太多嘅话就变自大。 咁所以咪要嚟应征咯，等你嚟睇下你系自大定系自信咯。 起码我肯定啊。做嗰個咧，你去見工咧，即係唔係即係嗰個見你負責比分嗰、那個、啊，一定好睇嘅呢一場戲。哇，幾出色，幾繽紛啊！我都想坐 panel 啊！ 係啊，我認識嘅唯一一個會成日掛喺後邊話自己天才嘅，就係《男兒當入樽》裏邊嘅櫻木花道咯。成日都話自己係天才籃球員，呢、個都係漫畫裏邊嘅角色。唔係喎，但係佢係好典型嘅，因為當佢每一格漫畫都話自己係天才嘅時候咧，佢周圍啲隊員係秒佢嘅噃。 嗯。 即系会唔认 同 啦，系啦，佢成日都话我系天才，佢好有自信。 哦、 但系佢身边嗰啲啊，工程啊、三井嗰啲就话咧，嘘，你系全队最屎嗰个嚟嘅嗱。所以天才嘅寂寞就系咁样啦，自认自己系天才，但系周边嘅人都唔认同佢，咁点先可以证实到呢？好啦，咁究竟系边一间公司呢？呢间公司都好巴闭噶， 华为 哦， 系啦， 佢话佢知揾一个天才救一救佢哋， 系啊，佢话 关系咪定点 方面啦？ 佢话咧呢几日咧就俾佢哋嘅 C.O. 咧任正非咧就个内部讲话咧就所谓洗版啦，都系可能喺内地特别洗得劲啲啦。佢点讲咧？任正非就话啦：今年我们要从全世界招聘20-30名天才少年。 使唔使验 IQ 嘅咧？咁 明年， 哦哦哦， 我哋仲谂住喺世界范围，引进200-300名。 好， 系啦。 嗱，通常呢个答案永远唔会错嘅呢个回应。 哇，十倍啊， 几犀利啊！今年先只系讲紧十位数， 20-30， 系啦。出年我哋就要百位数， 系啊，十倍， 系啦，越嚟越多天才。 咁有冇话点样为之天才咧？ 凡系天才， 哦， 就一定有啲能力嘅。 哦， 佢哋希望呢啲天才有啲咩能力呢？俾你估下，睇下你做唔做到任正非呢个位 置。好， 呢啲天才嘅能力就系要好似有泥掹一样咁嘅能力。 哦，即系喺啲好恶劣啊，同埋要经常食 A， 以食 A 为本嘅，同埋喺恶劣 愿意， 喺恶劣嘅环境之下， 系咪咁噶？系咪咁噶？ 成日俾人戳，但系戳唔到嘅。 点样戳你咧？你都唔会戳到啲嘢出嚟嘅，即 系 你讲嗰啲嘢， 系啊，都会戳到。 我点将佢拟人化啊嘛？即刻，就算佢点样戳你嘅话咧，你要守口如瓶，唔会乱咁将啲嘢就 想丢人， 系啦，漏咗出嚟嘅啲口风， 正面啲啊嘛，你哋 我都几正面噶啦。 系啦， 仲谂起啲咩泥掹？ 泥掹仲可以有啲咩？就 rubber band 个泥掹， 系咯，我成日谂 只煲泥掹粥啦。唔系，佢意思系话呢啲天才少年就好似嗰啲泥掹一样，咁佢用佢普通话就系泥鳅咁样啦。佢话咧，佢要嗰啲捐嚟捐去。 泥鳅唔同泥掹，师兄。 泥鳅唔系泥掹咩？ 阿爸阿妈有煲 泥 鳅 鱼。泥鳅系有一条竹须喺度，好似条蛇滑潺潺嗰条。 泥掹咧？ 泥掹系喺个码头里边俾人捉嗰个。 阿叔喺度捉下捉下。我哋 讲泥鳅唔系泥 掹。又似你啊？ 系咩？我以为泥鳅即系泥掹。 咁泥鳅同鞋鳅有冇关系啊？咁样 系 啊？ 同门鳅有咩啊？你真系 同圆鳅有冇关系啊？ 好彩嗱，啲咪咩团队合作咯。佢哋好拍档，估唔到对码头同埋海洋生物咁认识同埋了解噶。 头先阿田系解说得好清楚嘅，但你问我呢两种鱼有咩分别，我答你唔到嘅，因为我就见到阿伯咧就喺个码头度 出 嚟 妈， 阿妈咧又煲泥鳅鱼汤俾我饮嘅。 泥鳅鱼系咪真系泥鳅啊？ 泥鳅系咯个鱼嚟啫，佢一条鱼嚟。 嗰个牛鳅鱼喎，嗰个系 牛鳅又另一条鱼嚟嘅。 咁所以泥鳅同埋泥掹究竟有咩分别？ 总之佢讲 紧 一条条嗰啲啊。 系啊，佢哋真系唔一样噶， 仲有黎明唔一样，系咪？ 呢一个我信晒。 佢讲紧系话呢一条条咧，好好滑滑潺潺， 系啊，条地底嗰个泥，喺泥扮嗰度。 即系《神雕侠侣》里边阿英姑嗰个绝招泥鳅功，系啦。咁就 又系另外一样嘢嚟嘅， 系同一样嚟噶，嗰个泥鳅功咁样。佢话咧，因为佢希望呢啲少年咧就要做泥鳅，就唔好做泥掹啦。泥掹俾人错嘅，佢泥鳅咧就自己捐嚟捐去。佢话咧希望咧佢可以 捐东捐啊， 系啦，佢要 咧合适嘅地方生存，就喺嗰度啦。 佢要激活我哋嘅组织。佢话透过捐嚟捐去啦， 咁似嗰啲美容嗰啲广告嘅，退班办办办，激活你嘅组织， 即系可能打嗰啲咩细胞咁样咧。佢话打啲细胞 嚟抽鱼，大家睇下啦。 系啦， 咁嘅， 我知 啊，真系唔一样，我都唔系好知。而家同佢做咗朋友。 泥鳅嘅英文系乜 octum 啊嘛， 唔系，佢呢度唔系咁写， 唔系我翻译嘅啫。 泥鳅啊， 乜 octum 啊，真系啦。咁所以佢话咧，就希望咧。其實佢最重要咧，佢就話我哋咧公司咧就唔可以有咁多條條框框，即係唔要有限制。佢話咧，我哋要調整去到個衝鋒嘅狀態，要發揮所有人嘅聰明才智。佢話咧，我哋要做咩咧？我哋唔係要創造財富， 我哋要改變世界， 我哋要創造標準。哇！呢句咧老老实实啦，做唔做到一回事，但系真系好型喎。 哇！创造标准， 佢哋 内 地 谂 呢啲真 系 好叻嘅，即系嗰啲我们不再是我们，我们永远是我们嗰啲咧，好美丽嘅。 但系你 问 呢句，呢句深层意义， 我唔否认系有个深层意义， 创造 语言艺术， 创造财富就纯粹赚钱啫嘛。即系话喂，我哋今年要赚500亿、1000亿 ，OK。咁但系你可能永远咧都系山寨，你永远都系跟从，因为你都可以赚钱噶。但系如果根据任正非。起码个讲法系咁讲，我哋都要信佢嘅讲法先嘅。 佢话我哋要创造标准， 系啊， 佢话咧我哋系要拖住呢个世界向前行，几劲啊！ 因为呢个标准系我定嘅， 系冇错， 几唔霸气啊！ 大家就跟我啦， 大家跟我， 即系我就系大佬咯， 我就 净 个标准咯，龙头咯，系啦。 我就系电话指数，即系譬如有汉堡包指数啦，我就系电话指数。 你可以讲嗰啲欧盟标准啊，系啦，可以有啲型啲嘅真系。点乜电话指数咩嚟嘅啫？系啦，咁所以就好有型地咧，佢就话咧，我哋要做世界最先进，我哋就 系 标准，人哋就会向我靠拢噶啦，咁样。 咁即系做龙头大哥咯， 系啊，做龙头大哥。 好霸气。 咁如果要 做标准， 但系我会话系任何一间公司，尤其是佢由某变到咁大间嘅话，佢有呢一个霸气嘅谂法，应该都系令到佢今日可以去到呢一个位置嘅原因啦。 啊，唔系， 佢想继续向前行嘅话，佢咪要多啲天才咯。 系啦，冇错。不过其实如果你将佢结合现身嘅处境嘅话咧，你就知道佢呢几样嘢咧，全部都系焗住讲嘅。因为点解咧？佢点解要创造标准呢？因为而家佢跟从人哋嘅标准，人哋嘅标准唔受佢玩啊嘛， 阴公有啲改变， 想 话 解封啊嘛，嗱咁你喺未正式解封之前，佢之前嘅遭遇就系人哋又话 Android 嗰个系统又话唔受理，系啦，咁人哋嗰边嗰个嗰个连个小个 SIM 卡嗰啲咧，争啲都话又唔受理嘅，咁所以我谂佢绝对好明白嘅，与其跟人哋咧芯片嗰啲又话唔受理，就不如自己创造一套啦，自己创造标准，我唔用你嗰种 size 嘅 SIM 卡，我自己作第二个名 SIM 卡。咁、你跟我咪得囉，咁我咪冇事囉。 咁但我想问呢，佢呢班嘅天才呢有冇话係要边一个嘅界别㗎？因为我真係觉得我可以去创造一个 standard 嘅，创造一个标准嘅，我有冇能力可以呢去帮佢哋手呢？咁样 欢迎你去华为度见工。 係呀，咁有冇话係边一个类别㗎？即係系 车部 啦，技术部啦，定係咩？只讲咗咁多啊， 但佢请20-30人就真係都好。 咁即係话其实佢首先要精英， 係呀， 天才 真 係啦，要你有无限嘅諗法。 有几要翻几多日工㗎？即係即刻你知而家 天才 问 呢啲 问题 㗎，天才问呢啲问题， 所以唔好俾佢框框我， 系啦， 就系咁简单。我边度买个 月亮啊？ 唔使问呢啲啊，我做到嘢你真系俾， 因为点解咧？ 俾一成股份 我要创造标准噶嘛，你应该自己带埋个标准翻工。老细，我标准系每日翻一个钟头工， 系 出七日嘅人工，呢个系我嘅标准。 好啊，跟住咧，老细，我嘅标准就系我呢个标好准。 哇，呢个位入波真系好准 呢个 ，perfect。喂，你不如搏一搏啊！你都系啊！ 我嗰边好准。 你话你凭咩嚟？你话你凭咩嚟华为？你话我老公叫阿华。 你呢首歌叫咩名啊？ 天才与白痴。 真系日线之差嘅啫，你睇下。 就捞粗嘢，吸系认真唔少嘢。 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咁話說，琴日咧喺嗰個遊行嘅時候，咪天熱辣辣咁樣嘅。 琴日真係好熱 咯。咁就我老婆濕曬汗啦，已經咧即係都未行出到已經濕汗啦。咁我孭住個背囊，孭曬啲水咁樣啦。跟住佢抄水嘅時候喺個背囊度，佢抄咗樣嘢出嚟。咁啊，周圍 阿仔啲玩具， 唔係周圍仲有好多我啲同行者喺度。係係係。佢大大聲喺度問佢話：點解你要帶呢樣嘢出嚟咧？ 啊， 咁熱， 外套。 冇错， 佢一定系外套啦。 但你系即系你朝头早你就出咗，即系翻嚟做节目啊嘛。但你要翻 咩啊？佢有佢有啊，佢有揸车噶嘛，摆低两个细路。 但你个袋你永远都唔执噶嘛。呢一个咪系我哋认识嘅曾志豪咯。 所以我唔明点解 Vinny 会有咁意外啊？点解有件外套？ 佢系觉得我唔系冇执，佢系觉得我特登执嘅。然后佢就问点解咁热天时出嚟游行，你要带件外套呢？其实就是我呢件棉衫啫嘛。 你琴日翻工都有着啊，你咪舐啡唔执咯？ 唔系，我系特登带嘅。 佢应该有过袋嘅。 点解咧？系我转咗个袋噶，系啊，我转咗个方便啲，即系游行用嘅袋。点解我都要带埋咧？ 因为 嗱，你哋会唔会带啊？你哋唔会，因为你哋唔系我望谨慎。 你呢个是用谨慎去形容的， 谨慎系冇错。 我今日都有， 点解要戴咧？ 即系阿祖长期都有嘅，你可以可除可着噶嘛。 系啊，譬如我觉得有阵时喺室内嘅地方冷气冻咧，我就会着恤衫咯。 因为有时， 但我就唔使戴啦，咁就 系啦。 系啦，因为有时真系咧，室外同室内咧嗰一个分差嗰个领好阔噶嘛。 因为我呢啲咩啊，人哋就居安思危，我哋呢啲咧就居热就思动嘅。 哦， 我唔系望住日头卅几度，我系望住咁夜晚食饭有冷气房噶， 系啊， 咁点算咧？ 其实我觉得呢一个嗱， 系咪应该赞？ 其实我想话咧， 咁你冻自己带衫啫嘛，唔系咁样都要赞下话？我啲三岁啊， 人无远虑就必有近忧。如果我 唔系，咁你自己冻唔系都系你自己病啫嘛，咁都要赞佢话？你话如果你带晒俾全村嘅人都好担心，大家一班朋友一齐食饭啊，我派外套啊，我派外套咁样嘅话，我就赞你啫，天气冻啊，即系探长者一样啊。 我买几件雨褛咯，你冻唔冻啊？件雨褛都暖啲噶。 问题如果你带埋阿 Vinny 嗰件外套咧，我就会觉得阿 Vinny 应该话啦，你做咩带埋我件外套啊？ 有噶，我之前有带过噶，俾佢话我咁样。系啦，因为点解咧？嗱，你知啦，原来咧喺都市人里边咧， 系 有一种病咧，真系无声无息噶， 叫冷气病。 就梗系真系叫冷气病。你去到医院度开唔到张药方俾你，病假自己都写唔到，点写 air condition 咁样嘅 illness 咁样真系写唔到噶。但系真系有呢个叫冷气病嘅， 真系有。 仲要中西医原来都有得咁讲噶。先讲个名俾你听咧，我今日见到，因为我本身系权威咧，我望到就好有亲切感。因为我真系好惊冷气嘅，真系。佢话喺西医角度， 功能组别你可唔可以投票啊？ 系啦，我系病人界别咯。佢话喺西医角度咧，就其实就冇所谓冷气病嘅，不过咧就通常就当咗呢啲叫做上呼吸道嘅感染疾病。好啦，咁先讲个名啦，呢个就西医啦，佢就唔叫冷气病，但系如果勉强要嗌嘅就叫呢啲上呼吸道啦。中医点叫咧？好型嘅，你知因为中医咧，佢哋通常断症嘅时候咧，就会将身体咧嗰个状况咧，就同好多一啲哲学咧捞埋一齐。 佢哋会将热， 即系有阴阳嗰啲嘢噶嘛。 系啦系啦， 哦咁好啊，你个应该系风寒啦，系咪啊？ 一讲出嚟，你即刻就会话，诶，讲你曾志豪肯定系咁样。 亏系唔啱添。 系啦，佢呢啲唔系叫做冷气，佢呢啲唔系叫冷气，佢呢啲叫咩啊？ 哦， 虚邪拆风。 啊，系啊，邪气入咗啊， 仲要加多个贼字 啊，邪啊， 系啦，仲要加个贼、啊，你谂下，直情咧，好似蚁人化咁样咧，衰啊，将台曳啊，咁样，啲风咧又邪，又系贼嚟嘅，咁样， 虚邪拆风， 系啦，虚邪拆风， 系一个招式嚟， 我有听过，我都觉得系，我有听过呢一个， 你有听过？ 有啊，有啊，因为我嗰阵时我拍过一个即系中医节目啊之类嗰啲咁，计我就系做主持啦，佢就喺度讲啦。佢成佢哋系会计住啲唔同嘅时辰嘅，即系中国我哋咪有24嗰个节气嘅， 24节气十二时辰 系啦，系有24节气嘅。跟住佢就会话啊，喺边一段边个节气到边个节气中间咧，就系嗰啲咩啊日短夜长啊，定系 邪气 系啦。跟住邪气咧就会入 侵噶啦，容易。咁所以你咧嗰时候咧就冇饮冻嘢啊，点点点点点啊，要诶食呢啲去进补啊，就啱噶啦。 因为你就咁听邪气咧，你会觉得好搞笑啦。但系咧，我哋调翻转你就会好信服噶啦。 即系阴阳咯。 食白饭就正气啊嘛。 哦，系。 你听过啦。 食咩破气啊？ 诶，萝卜咯， 系啦，所以就要正气同埋破气。 破气呢样嘢我好熟嘅啫，成日都破气嘅嗰阵时。好啦，咁究竟 破财咯？ 系啊，咁究竟点样可以？ 我已经破气啊！ 但系如果破咩最开心啊？ 破地狱， 系啊， 唔系破咩？ 一个字嘅咋，系 你讲啊，咁 破咩啊？ 破解咯，破解啊，破咩啫？ 破坏就好啦， 或者破绽咯， 系啊，破产都唔好嘅， 系啦，有破绽咯，哇，有破绽好嘢咁啊， 我都系最中意破地狱，哇，几好睇啊！ 好啦， 我有次真系好唔好意思， 你话参观人哋啊嘛， 系啊，即系唔系真系出席嘅，见到哇，个师傅真系唔会点到火噶， 我嗌。嗌咗出嚟啊！忍唔住全场望住我。 好啦，点样可以预防冷气病或者虚邪产风咧？ 咁咪唔好做冷气咯。 唔系嗱，咁样嘅， 即系唔好去冷气地方多咯。 嗱，西医嗰个角度咧，就比较老生常谈到一个地步，就鬼唔知嘅。例如尽量减少喺冷气嘅时间啦。 嗱，我都识讲啦。 将冻嘢， 将个温度咧就 keep 喺23-25度啦，唔好直接对住出风口吹冷气啦。 知道啊。 系啦，中医嗰啲咧就比较，我觉得有趣啲嘅。 首先就系 戴外套。因为你由头到尾你想即系嗰啲起承转合啊，搞翻掂就系想赞自己戴外套系啱嘅。 唔系，首先咧，佢话你入冷气房之前 系 唔可以入冷气房， 或者要敲门啊。 唔系啊， 冷气我入你啦， 你唔明啦， 唔 系 俾 面啦。 嗱，阿田就明啦。 佢好似咧，即系好似你入隧道咁样。 系 嗱，佢咪有啲光咧喺度慢慢慢慢慢慢渐渐，跟住进入去进深层里面，跟住再准备出嘅时候，佢慢慢有啲光俾你透翻。佢有个预备位 啊， 系 啦， 缓冲位 系啦， 系啦， 预备位。 嗱，呢个我觉得真系实用好多，即系佢话当你由室外进入室内嘅时候，先唔好进入室内。 先唔好第一时间冲入室 内，唔好入冷气房度， 即系唔好咁大步，入得咁深。 系啦，譬如 打开对门睇嗰、那个有冷气出嚟嘅，又未即系又喺度避咗阳光中间嗰个 企。譬如你而家就喺条街度，哇！烈日当空31度，你眼前不远处。踏一步咧，就有道自动门打开，里面就系舒马声，冷气任你凉嘅。 即系我哋香港电台嘅入口啦。 冇错啦，系啦。 我哋每一日第时翻工之前，就喺个自动门出面。 中医嘅角度就会同你讲，停一停， 等 一 等， 抹一抹， 系抹咗你就开先。 佢话咧，等你咧喺常温之下咧，先 cool down， 冷却自己变 Mr. Cool 先，5-10分钟。当你体温已经下降啦，啲汗又唔再飙啦。然后仲要加一样嘢嘅， 抹一抹最寒，有咩啖水先？ 再换件衫添， 仲要， 因为佢话你头先湿到咧， 即 系前胸贴后背， 一定有个位俾你换衫嘅， 同埋要自己带埋。 咁以后所有商场嘅门口咪好多人企喺度， 入 去 之前我你，我要换件衫先，我入门去， 如果 风邪 入骨， 系啦，系虚邪拆风， 系得咗你就嚟。 佢话如果你可以揾到个地方系冇冷气嘅室内，咁咪喺嗰度换咯。佢话咧等你咧个身体咧适应咗咧，好似话。你准备好未啊？嗯，我差唔多啦，仲有几滴汗，而家准备好未？我准备好啦，而家我可以入去接受冷气嘅挑战啦，耶！ 跟住之后见到啲人咧，个个又同左手右手讲：你得未啊？你 未得啊？未得啊？系啦，爸爸爸爸未得，左手仲有汗啊，唔得住。 非法集会嚟嘅呢个系， 系啦， 商场门口好多人喎， 系啊，咁唔掂嘅。咁所以佢第一就要用呢个方法啦。咁就第二咧，佢话夜晚咧帮细路冚被咧，就唔好 逐步冚。唔好一次过冚晒， 有 一次冚脚，跟住慢慢上， 唔系 半个钟头冚中间。 闩冷气时间嘅，朝头早4点好闩冷气啦。 哦， 等佢可以适应咧，而家冇冷气嘅时节。如果唔系咧，佢一起身充满冷气咁样出门口咧，佢会被虚邪拆风感染嘅。 路撤退，令示威者冲入立法会大楼。佢质疑话，面对劫匪冲到银行打劫，警方会否撤退，俾对方任意抢劫？伊朗表示，濃縮油儲存量已經超越2015年核協議內的所容許的。外交部長扎里夫透露，伊朗濃縮油存庫超過伊朗核協議中300公斤的限制。德克蘭下一步是將濃縮油的濃度提升。以色列隨即要求歐洲國家對伊朗實施制裁。俄羅斯表示遺憾，又認為導致這個結果是由於美國向伊朗施加壓力。英国要求德克兰采取措施，避免进一步违反核协议。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低气压正系形成当中。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接近周末雨势减弱。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32点，升389点，成交金额638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7点，升1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2.4，升9.8；中国平安97.15，升3.35；盈富基金29.65，升5.5；建设银行6.42，升3.9。友邦保險85.7升1.45，中煙香港18.4升5.36，美團點評69.3升8毫，中國鐵塔2.15升1毫。匯市方面，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英磅9.858，瑞士法郎7.903，澳元5.443，加元5.94，新西蘭元5.21，歐元8.7983。每百日元兑港元7.19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01。日经平均指数报21,755点，升25点。港金现价报12,930元，跌240，系跌咗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88.82美元，卖出1,389.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屯门嘅黄珠路去翻码头方向，近住兆麟苑嘅慢线啦，咁影响到而家少少挤塞，车龙排到去兆麟政府综合大楼对出噶，就系屯门嘅黄珠路去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兆麟苑慢线有坏车，咁车龙排到去兆麟政府综合大楼对出。大埔嘅丁角路去太和方向啦，近住大贵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雅景花园噶。就是大埔的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大贵街啦，龙尾排到去雅景花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在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兆辉台一段咧就车多。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喺新界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一段咧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秀茂坪道啊。重複翻較早前秀茂坪道去順利村方向咧，近曉光街嘅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最後衛生署提提你，酒精有致癌風險，並冇所謂安全嘅飲用水平。恆常飲酒，即使只係好少嘅份量，都會增加死於癌症嘅風險。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子女 二台通识60秒。 仿冒诈骗攻击是可以冒充成相熟人士或可信任的机构，例如银行、学校或者工作伙伴，意图获取用户敏感资料的网络攻击行为。伪冒电邮就是其中一种手法。这类伪冒电邮是要诱骗收件人披露账户名称和密码、信用卡号码、身份证号码等等的敏感资料。不想被人骗，就记得不要开启任何可疑电邮或者当中的附件和超连结。当那封电邮要求你提供敏感的个人或账户资料的时候，你就要保持警惕，必要时应该透过其他途径，例如是打电话去核实对方身份，千万不要立乱向对方透露个人资料。另外， 网络攻击花样多，保护数据靠你我，海报设计比赛，大家可以透过海报设计传递资讯保安信息，详情可以浏览 www.cybersecurity.hk。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60秒。 三八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各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都嗰啲你哋都好啊，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好，司机大佬大家好啊！首先就讲下雷暴冇咗啦吓，而家嗰啲警告信号就唔见咗。 头先明明去12:30，佢提早走咗添。 提早走咗， 早走咗， 早走咗，就11:00走咗啦。 不过31度气温吓，上升咗气温吓，相对湿度79%。 系啊，咁热嘅天气里边咧，等车好辛苦啊，特别系大热。系好天晒，好天晒，落雨淋，点算好咧？ 同埋真系我哋喺香港嚟讲咧，我哋嘅市民咧，企喺度等巴士咧嘅路咧，真系一个梯级之隔就系巴士，即系好多时啲巴士埋站咧，佢都会咬牙行人行路，跟住咧啲人要等候啊。 系系， 因为我哋真系排期诶喺马路边度排队等上巴士噶嘛，系好贴噶嘛，贴得好紧要噶嘛。 而除咗天气热之外咧，即系嗰啲巴士好多都系大部分啦，绝大部分都系冷气巴士啊嘛，佢亦都会喷出好多热气出嚟咧嘅时候嘅话咧，你谂下啦，嗰、那个热度咧真系有少少呢个蒸笼嘅感觉嘅，不过。好彩嘅系，我见到一个新嘅措施，而且而家咧就已经系行紧噶啦。不过而家咧就系试用期，迟啲咧就会正式启用噶啦。就系讲紧咧，其实如果话等巴士边啲辛苦嘅位置咧，好多嘅转车站咧，嗱我即刻讲转车站，你哋会谂起边一啲啦？ 喺屯门， 屯门转车站冇错啊。今次咧就屯门公路嘅转车站咧，就有一个新嘅设施，就系佢哋咧就加咗一个叫做客户服务站。 哦， 呢个客户服务站里面咧，即系如果其实香港人点会唔知转车站？譬如我成日会经过城门隧道啦、大老山隧道啦、 隧道红隧嗰度啦， 系啦，即系好多时候咧都会需要你落咗车，跟住就转去另外一架嘅巴士嘅时候咧，咁所以咧就有好多朋友喺嗰度等。等车嘅，但今次咧就呢个屯门公路转车站咧就加咗客户服务站，里面有啲咩服务呢？首先冷气开放， 哦， 设有八达通嘅增值机， 啊最好嘅呢、這个真系， 系啦，因为有阵时你转车你搭第一程车有钱， 冇晒钱， 第二程车你冇钱嘅话咧，喂你上咗车你冇得增值噶啦嘛， 系 咪？咁变咗就冇咗个优惠咯，系咪？跟住咧就仲有得免费充电同埋免费嘅 WiFi， 更好、啊。 而且大家都好关心嘅，我架车几时嚟啊？你入咗呢个嘅服务站嘅话，你去入边咧就会有一个嘅 屏 幕，系啦，显示翻跟住你嗰班车你想搭嗰架巴士咧，几多分钟之后到嘅话咧，佢亦都有呢个显示嘅屏幕。 系 咁啊，呢啲嘢咧都会喺呢个嘅服务站里面有嘅。而家咧就系呢个试验嘅阶段啊，预计好快咧就会正式启用啦， 试验啦，咁好系咪先？真系有嘢益到大家噶嘛？ 佢可能想试验下再加唔加咖啡或茶小食啊？ 佢、都有噶，我见过，见到佢咧都唔系一个小食亭啦，但系都会有一个嘅嗰啲 售卖机 系啦，但系就啱啱反光啊，睇唔到入边售卖嘅系乜嘢。但我谂少少嘅饮品啊，少少嘅食品啊，都可以方便到大家啦。而家呢个时间咧就下昼2:00到夜晚8:00咧就提供有限度嘅服务，因为就呢个试行嘅阶段，预计咧服务站正式启用之后咧，就会系朝9晚10就去服务市民噶啦。 系 咁，佢哋咧即系唔同嘅区议员啊，或者一啲嘅市民啊，因为而家已经试用紧啊嘛，佢哋都会话其实真系好方便、啊， 舒服添啊， 同埋有冷气，同埋有冷气叹啊嘛。 系啊，喺我哋嘅经历里边，系你系得搭港铁嘅时候转车有冷气嘅啫嘛。 啊，因为都系月台度， 即系你喺月台度， 部分啫。譬如你去观塘站嘅话， 嗰啲露天就冇咗啦，等都好快啫。 你喺东铁嗰边冇， 你起码唔使晒啊。对于你等巴士咧，就争好远嘅，热辣辣啦。 唔系，咁你转车站嗰度都有瓦遮头嘅，咁但系真系喺暴露喺一个咁空旷嘅地方，系又即系喺夏天好晒啊，真嘅。 凉下冷气好事啊， 所以会唔会越等越耐咧？ 唔想上車。 哦，咁又唔會嘅，因為上咗車都有冷氣啊嘛，都可以早啲翻到屋企啊嘛。但係而家咧，即係都有朋友咧有擔心嘅，佢就話咧呢一個嘅客務站咧，暫時只係得一部嘅增值機嘅啫。咁就擔心啊，會唔會有好多人需要增值啊？咁樣。 咁個試驗階段冇所謂。 同埋我諗，就算排隊增值嘅話，需要嘅時間都有限度嘅。 因為嗰個大轉車站啊，咁所以我覺得需要多啲嘅支援啊，服務係啱嘅。 嗱，我覺得呢個新聞好值得推讚㗎，即係有推介同埋讚啊，因為你即係方便到啲市民咧， 兜到啊， 梗係啦， 係 啦，呢個係好值得推讚啊嚇。咁但係其他地方 係啦， 即係譬如你而家 譬如利敦道咧，哇， 係啦，即係有冇？ 我覺得我哋可以首先先講所有嘅轉車站有幾惡劣先啊。 係呢個你經驗豐富， 我豐富嘅，因為我以前我試過有一份工咧，我要喺荃灣度工作嘅，喺我個屋企嗰陣時住大埔啦，我大埔咧就搭一架巴士73号 X 就去到呢个城门隧道，去到嗰度咧就要落车转另外一架嘅巴士，就可以去到我嘅目的地啦。所以嗰个咧我哋就叫转车站咯。其实你 即系好多隧道口嘅前面嗰个就 系 一个转车站。 另外一个咧，大佬山咧都系多人嘅。咁我见到咧，其实而家已经 upgrade 到咧系好清楚有显示屏写到明啊，你想转嗰架车几多分钟之后到啦，亦都会 系 有盖嘅。但系城门隧道我冇记错咧。都唔係所有地方有蓋，而且因為城門隧道嗰個位咧，尤其是啊，係一個大嘅轉車站，太多人轉車啦，好多人排隊，天氣好熱啊，或者落雨啊，各樣嘢咧，其實都真係辛苦㗎， 一定係㗎，人貼人咧，你就成嗰啲汗，哇，交換體液，你話個感受幾難頂㗎，係 真係核突嘅時嗨到人啲出汗手啊， 係啊，所以其實大家咧，如果你見到有一個新嘅轉車站咁靚咧，正所謂憶苦思甜啊。你就可以先回憶一下咧，而家你有幾痛苦先？ 我相信我哋而家好應該好多聽眾都用，即係會每日都使用呢個屯門轉車站嘅。有冇用下呢個服務？究竟感覺如何？可以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先啦。 係咁，平時你會喺香港除咗轉車之外咧，我諗一般等車咧，其實你都可以講下咧，有幾咁艱難。特別頭先阿田提嗰種咧，你話曬都算啦。危险啊嘛！嗰个车埋站嘅时候咧，会唔会推啊推啊推啊推啊？ 真系要退后啦！ 要让少少嘅时候，特别我觉得旺角弥敦道咧真 系 好惨啊！佢系画咗几条黄线俾你咧，懒系有秩序咧，咁但系咧人又要行，车又要过。 系啦，因为有行人噶嘛，行车一路旺角弥敦道系 好似 block 咗条路啊嘛，而家直情系。 系啦，巴士站其实佢画咗线嘅，譬如七号车喺条咁样，唔知几多号203又喺隔篱嗰行嘅，画得好清楚嘅。但系真系好即系贴住马路咯。 同埋最辛苦咧，就系当有巴士嚟而唔系你嘅时候。就咁，首先本身你唔高兴啦，已经。但系仲要最惨系咩咧？佢喺前面等住开啊嘛，佢后面咪喷废气咯。 系啊， 你喺佢后面，特别系弥敦道嗰度咧，实在太密啦。嗰啲巴士站嗰啲牌近到咧，可能前面嗰架要 A， 你唔要搭嘅，你等紧后面嗰架，佢就不停喺度帮你喷啲暖气咯。 系 哇，32度嘅时候，佢仲要帮你加热啦。点算啊？ 所以有时咧喺弥敦道所有嘅两边咧来回线嘅铺头都多谢大家噶，因为佢喺铺头喺度，通常就因为 少少冷气啊， 自己避一避 有冷气系咪？当望到车嘅先行，行翻去黄线嗰排队，个个都系咁嘅习惯。 即系你可以， 其实咁唔系几好咯。 你可以讲下，即系平时你觉得咧边一个地段咧，可能咧等车啊、转车咧系特别痛苦，个路线位置唔靓嘅。但会唔会调翻转咧？有啲你觉得喂正啊，嗰度咧相对又。又可能有樹 音我想讲个正嘅先，我觉得如果正嘅话咧，其实红磡海底隧道嗰个巴士站啦，唔 exactly 系转车站嚟嘅巴士站，我觉得嗰度嗰个成个嘅设计啊，好方便大家。首先有瓦遮头啦，由你可能喺呢个搭呢个铁路线啊，你行出嚟嘅时候咧，已经会写晒唔同嘅路牌指示啊。你搭呢架巴士嘅话咧，就呢条楼梯落啦，嗰个巴士就嗰条楼梯落。跟住其实甚至乎写得好清楚，就系边一个巴士线会去到边一区嘅。我呢个咧就 系 去柴湾嗰边嘅，呢个就小西湾嗰边嘅。中上环就呢一边。好清楚， 好多巴士站都有噶， 系啦。但系除此之外，佢不过嗰个因为一个大嘅转车位啦，好多时候咧到一啲嘅翻工放工时间咧，佢哋仲会有额外嘅职员，好有礼貌咁样指导大家点样去上车。嗰个我真系要赞嘅。 系啊，嗱，有咩嘅停车嗰啲等车位咧？我觉得可能嗰个环境系特别正咧，有树荫嗰啲咯。譬如咧嗰阵时我老家嗰度有几条屋村咧，总之佢门口就巴士站。咁但系佢因为佢贴住屋村啊嘛，屋村里边咧佢种嗰啲。 树咧，好开心地咧，嗰啲树丫啊，就全部咧就伸遮埋嚟前面，咁、你就会觉得哇，直情系马来亚春色，架车仲未到啊，咁样就好开心嘅真系嗰位。 当然有 呢啲就 perfect 啦，即系你就唔似喺旺角弥敦道嗰啲嗰种咧，就真系食尘咁样咯。 系即系讲紧嗰啲叫做转大香港有好多大嘅转车站咧，每几乎每条隧道嘅来回线都系大转车站啦。我想讲下咧之前我去日本嘅时候，讲铁路吓，讲铁路啊，佢都好窝心噶，因为咧即系北海道啊，好冻噶嘛，讲紧系咪北海道咧？应该好似系，咁佢咧 地方你话 系好系有印象定系欧洲唔记得咗？总之喺佢喺铁路里边咧，知道嘅，应该就系北海道。 唔紧要啦， 咁佢咧。佢因為真係好凍，即係知嘅，凍到就落雪啦。咁但係啲鐵路咧都係會涼會凍啊嘛。咁佢哋真係會有一間房，跟住俾你咧開埋暖氣，俾你啲人喺到嗰度候車、候等車。 哦 okay、 我覺得呢、這個即係窩心咧指數係好高嘅，好值得大家即係拍手掌嘅。因為啲等車時真係尖寒尖凍咁啊，有風。 係啱嘅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本地嘅交通呢啲叫做等車啦、候車嘅措施，你可以講下啦，好嘅，食風的。食塵的又可以呻下啦。如果你好像阿田一有些外国的游历经验咧，哇唔系，那个候车站 perfect 啊，有埋打机的服务添，哇直情嗰度捽住脚嚟等车嘅，咁你欢迎大家讲下。 唔怕等系嘛？ 我最想听一个咧系嗰啲把鬼设施，因为前阵子咧即系唔同的巴士公司咧都喺巴士站度加咗一啲嘅设施， 做咩？ 政府都有嘅，譬如佢加一啲上盖俾你啦， 系啊， 但系咧就漏窿嘅，所以咧你继续都系要开遮嘅，即系呢类型啦，或者加咗啲凳俾大家坐啦。 对住坐噶嘛， 即系你系唔系 睇唔到有冇车？ 系啦，你睇唔到有冇车，即系如果你 亚位亚咗条队位， 你哋有呢啲嘅相片啊，有呢啲嘅经验啊，欢迎你打1872388同我哋分享1872388啦吓。 今日想讲下本地又或者外地啊，一啲等公共交通工具，大巴又好，小巴都好咧，有啲乜好嘅设施，有乜嘢咧差嘅设施，欢迎打嚟讲下。 身旁漫无目的走到你的心上，北京的夜晚靠着你的肩膀，写下爱的篇章。在雾中，早起我要去故宫，我还不明白状况，房子都长一样，就像路边是一个荒上的谷，我拿着手机寻找哪里可能有点够用，就是在人群之中看着你一眼就懂关于爱是什么。Whoa, you've taken all my soul， 花光撒钱我也懒得碰，但所有小龙虾你只管张嘴巴，不管大吃的小吃再交给我放轻松，你就继续追你的玩具，玩你的游戏，拿出你的口业，问我幸福是什么，这个不严重。北京的夜晚是出这种漫画，有你在我身旁漫无目的走到你的心上，北京的夜晚扛着你的肩膀，写下爱的篇章。你也不爱我， 又来了， 每次都要用说的，说了才懂，不说不懂，难得浪漫旅行，你就不能让一让我 all the gone， 不可以再敷衍我， 就把大路去上一顿逛街喝咖啡， 面试套餐我不累， 像是北京烤鸭却总要排队， 瘦的鸭子不会飞，这里不会安慰追得我的感觉， 我们一起这经典，我许下不想完美，但是是你要不北京的夜晚是出这种繁华，有你在我身旁漫无目的走到你的心上，北京的夜晚靠着你的肩膀， 这座谎话，有你在我身旁，漫无目的走到你心上，悲剧的夜晚靠着你的肩膀，哦，卸下爱的篇章，寂静的夜晚，寂静的你又被击碎，寂静的夜又被击碎， 又又悲静的夜晚，他是陈零九啊，还有孙盛希啊。 陈零九 featuring 孙盛希， 我 好中意首歌啊， 系啊，好舒服啊，真系今日讲公共交通工具嘅一啲等车啦，或者转车嘅一啲设施。屯门就话会有一个咧好舒服嘅，俾你叹到冷气，甚至乎里边有 WiFi 有增值嘅服务啦。咁啊，香港其他地方咧，你觉得嗰啲转车设施好唔好咧、嗯？又或者等车嘅地方咧，又会唔会有啲系好辛苦嘅？喂，会唔会有嗰啲咧？譬如咩西贡啊，或者嗰啲风凉水冷嗰啲位咧、 嗯， 可能你直情觉得哇，呢、這个等车嘅地方咧，直情系山明水秀、 啊， 本身就系一个景区，就好舒服嘅咁样真系、 啊。但系咧，我呢、這个我有个数字喺度嘅，就唔系讲到嗰啲咩啊几咁舒服啊，系辛苦嗰啲嘅。你哋知唔知道究竟啊香港嘅巴士站 系 而家有几多少城系冇瓦遮头噶？ 我估下。 嗱、啊、呢、這个咧就系2019年三月嘅数字。 我唔想话唔会啩，通常都有嘅。 首先，旺角弥敦道有边个有嘅？ 哈哈，我仲可以俾到个数字你，就系边区系重灾区？ 八成，旺角。 我觉得冇咁多嘅。 油尖旺，八成。 应该有一半有咯。 油尖旺， 嗱。平均數的話咧，係有六成的巴士站是冇上蓋的 平均數， 但如果你頭先講油尖旺啊嘛，係咪？如果要講到咧一啲重災區冇瓦遮頭的重災區咧，係超過有八成的巴士站咧都是冇嘅， 係 八冇嘅。油麻地區是其中一區， yes, 另外一區咧就係中西區。 哦，中西區 係啦，佢哋都係超過八成的巴士站咧係冇瓦遮頭嘅，成為咗呢個十八區之最。 同埋如果中西區咧，假設你喺個咩德輔道中嗰啲咧，你仲要人車爭路添啊！架巴士又埋唔到站喎，啲老細車啦、落貨車啦、手推車全逼曬。 啲老細車好咗啊？ 係咪好咗啊？ 係啊，警察叔叔真係有做嘢，我見到。 因為我諗，如果嗰啲等巴士咧，就真係仲慘啊！喂啊，個巴士又埋唔到站啦，你又要行出去啊，咁樣咯。 係 如果你話外地咧，我對上一次咧，我覺得去芬蘭嗰個赫爾辛基咧，我見到佢有個我唔知佢係電車站定巴士站嚟㗎，好靚喎，好大啦，因為佢地方大啊嘛。 係 咁咧，佢就有嗰啲玻璃幕牆咧，就罩住你，佢罩住喺你嘅好似四埲牆咁樣。 係 最緊要係咧，佢嗰個所謂嘅天花板嗰個車站頂嘅位置咧，係用一條條紅色嘅鋼筋咧。佢就搭咗個棚，但係好靚喎。佢好似咧嗰啲後現代啊、前現代啊、左代右代咧， 係 佢總之佢就做到一個咧嗰啲交叉三角形狀。你總之你點都想影張相咧，然後扮自己識佢係一個藝術風格咁樣嘅。嗱、呢個咧，我覺得香港就爭啲嘅，我哋都係實用為主。 係 佢就已經兼顧埋咧一啲叫做美術嘅觀感啦，咁樣、 美感添， 係啦，幾靚。 嗱呢一個咧美唔美術、觀唔觀感咧，我俾大家嚟評個你啊 嚇。 喺香港嘅就係舊年就已經有呢一個嘅。凳仔就出現咗噶啦，喺巴士站度出現，佢特別為你哋而去設計噶。嗱，呢一個位置裝咗喺邊個咧？就是、葵涌嘅和宜合道嘅巴士站裏面，就安咗張一張凳。咁好好啊！巴士站度有凳，大家等住車坐咁係咪？但跟住得出嘅結論咧，嗰張凳嗰個高度啊， 哦高度 係好似一張踎嘅矮凳嘅高度嘅， 即係你淨係得你坐得佢， 我企就得啦咁。 俾小朋友坐， 可能係俾小朋友坐，但係嗰個地方你個諗法你就諗 嗱 有得坐嘅，但係你個感覺你好似坐咗落去就踎咗喺度，細個做台仔嗰張公過嗰張凳仔咁，但係都靚嘅喎。咁所以咧亦都有問到，即係有記者同埋區議員。見到啦，其實呢一張 咁係何事啊？ 真係真係冇用嘅喎， 點解唔高少少？ 嗱，佢哋就話唔係都有用嘅，嗱，啱啱好手勢。嗱，如果你攞住袋餸嘅話咧，直放隻手垂直嘅話咧，你就擺咗落去就嗰張凳度，可以俾你擺餸啦。 哦， 一啲寵物可以俾你揸住啊嘛，袋即係都攞住先啊嘛， 都啱喎。個袋又可以唔使即係係咯，掂到污糟嘅地曬。 但係從來啲凳都係愛嚟坐，唔係愛嚟擺。 你坐又驚你俾人唔讓座嘛？其實減輕咗你呢個讓座嘅壓力㗎啦。 可以俾我哋擺袋啊？咁嗰啲乘客位可唔可以擺袋啊？ 乘客就原本佢唔係咁諗嘅，譬如有啲太太佢都出嚟講就話嚇。 坐呢张凳，唔系话仲要望住个行人路边嘅话，有车嚟我又见唔到啦，我唔好得，我趌得翻起身啦，架车都走啦咁样。 呢啲和合道嘅居民，唔知你会唔会觉得嗰个凳仔方便 啦？有冇改进到咧吓？ 系啦，嗱，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新闻之后就听你电话，中外嘅公共交通设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在立法会外会见传媒，话对昨日的情况表示痛心，对暴力予以最严厉谴责。立法会受到不同情况破坏，他说立法会在未来两星期都不能够举行会议。立法会被示威者闯入之后，多处被破坏，玻璃幕墙破裂，鐵閘被整爛，會議廳以及多處外牆滿布用噴漆寫上的不滿字句。清場過後，立法會內外遍佈雜物，大樓同示威區被封鎖，職員進入要登記。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建波說，若果今個會期無法再開會，對財委會影響很大，相信立法會正是研究合適地方可以開會。行政會議相隔兩星期之後今日再開會，但由於政府總部今日暫停開放，行政會議改在禮賓府舉行，亦都不設遞信區和採訪區。有示威人士昨日衝擊立法會大樓，不同設施受到破壞，立法會今日的會議都要取消。有示威者昨晚衝入立法會大樓破壞設施，聲稱有參與示威、擔當支援角色的市民黃先生致電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承認行動中有暴力行為，但強調是政府逼出來，因為當局並沒有聽民意，亦都沒有回應訴求，令年輕人要承受風險。他說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要避免以往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制度，又不滿昨日有警方速龍小隊的制服上並沒有警員編號。市民陳先生就說，昨晚有看電視直播，見到配有裝備的警員當時在立法會大樓內，但面對衝破玻璃門的示威者，警方並沒有制止，反而一路撤退，令到示威者衝入立法會大樓。他質疑面對劫匪衝到銀行打劫，警方會否撤退被對方任意搶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接近周末雨势减弱。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29点，升386点，成交金额64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3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7点，升1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2.6，升10蚊；中国平安97.15，升3.35；盈富基金29.65，升5.5。建设银行6.42，升3.9；中现香港18.34，升5.3；友邦保险85.65，升4；美团点评69.3，升8；中国铁塔2.15，升1；银河娱乐56.75，升4.1；港交所280.4，升4.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日元108.4，瑞士法郎0.987。澳元0.698，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864，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128。日经平均指数报21,761点，升31点。港金现价报12,930蚊，跌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89.48美元，卖出1,38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紧要识食，个个嘢个个要你要我要佢要最紧要识食。餐厅酒楼食肆入货，各位阿姐阿哥计啱数落阿打，唔好入得太多。大厨同师傅菜式由你设计，食材物尽其用，千祈唔好浪费啊！ 唔好嘥， 未过期嘅食材卖唔晒，唔好嘥，可以捐俾慈善机构，你就最乖。 识食最紧要识食，最紧要识食， 减少啲悭多啲。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天使魔鬼，天使魔鬼。你想做天使定魔鬼啊？ 无惧最暗一天，前来赠你光线，全城如若告急，伴随身边，无憾挺起双肩，未怕承受风险，即使有权一手变天，都知我仍可选择良善。 阿 Fred 认为每个人都有天使同魔鬼的一面嘅，对住世间嘅诱惑就要好似歌词入边所讲，要喺黑暗中选择良善。 无惧最暗一天，前来赠你光线，全城如若告急，伴随身边。 作曲编曲张家成，填词张美贤，监制系魏景云加上何哲涛。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有郑俊宏《选择善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八，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诶，店长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 van 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都嗰啲你先都好啊， 三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司机大佬大家好啊，讲公共交通工具嗰啲设施好嘅或者赞啊，或者你觉得好好食尘嘅都可以打嚟讲下。 讲紧等车嘅时间，等车嘅位置吓。 系啊，我都好想咧，即系如果话呢、這个即系屯门嘅转车站咧，而家已经试用紧啊呢个新嘅措施嘅话咧，就有一个嘅地方可以有八达通增值啦，有免费嘅 WiFi 啦，有插电啦等等嘅话，如果已经试用紧啊嘛，有享用过嘅朋友嘅话咧，你觉得个成效系点啊？或者你一个用家有啲乜嘢嘅其他设施咧都可以加喺入边嘅话咧，都欢迎你打呢个电话号码18723888同我哋分享一下。 认真啦、啊，喺呢个旺角嗰、那个广场嗰度咧，嗰扎 van 仔小巴、都唔系几好搭嘅，因为即系佢啲小巴度排好多好多架喺度噶嘛，咁啊佢哋都即系好多都一路都开住架车嘅，就未上下 喷废气咯， 系啦，咁跟住即系嗰个位置又冇瓦遮头啦，咁即系靠啲大厦嗰啲即系大厦遮挡住啦，咁有啲线咧仲唔系埋线喎、喺中间，即系你系其实喺中间，即系喺条马路嘅 中间 嗰条线嚟上车， 系 其实有啲混乱嘅，认真地同埋论尽嘅都， 即系卖好多电话嗰个商场后面嗰条街，小卖街咁样嘅， 冇错冇错，系啊，其实旺角基本上咧，你就好容易就会撞到头先嗰啲情况，一去到闹市咧就会系咁噶啦吓，咁所以你话如果喺旺角都整咗个冷气房俾你咧，哇咁啊发达啦，真系就应该冇位嘅真系。好，听下听众电话。话咧18723888，张小姐系嘛 ？Hello， 系咪张小姐 ？Hello，Hello， 系啊，你好， 你好， 你 好， 恭喜发财啊！ 早下， 系啊，张 小姐， 听到开呢个话题，我系挤咗好耐喺个心嗰度啊，但冇个渠道打电话入， 系开心定系投诉嚟嘅先？ 投诉。 好，嚟啊，讲嚟听下。 而家咧啲新嘅屋邨，我都系搬咗嚟彩福邨系。几年啦， 系， 但系嗰度咧，沿途咧就又有彩德村啦，又有好多屋村嘅，咁咧，咁我楼下都有公园，公园系几好嘅，但系嗰设施真系 low 啦，譬如嗰啲凳咧，我唔明点解而家全部嗰啲新嘅公园，嗰啲凳咧系矮啲嘅， 系， 同埋你坐咗落去咧，嗰、那个 pat pat 嘅后边系跣咗落去，即系系再矮啲嘅，你明唔明啊？系斜嘅。是啦， 即斜嘅会， 我都唔明点解坐得唔舒服，点解都仲要嗰啲新嘅屋邨都系咁样起呢啲？ 哦，即系个公园嗰度啊，咁佢嗰啲咧，譬如我哋今日主要咧就讲嗰啲系啊等车嘅位置啊，佢哋系咪都有一样嘅措施？ 我想讲埋咯，就系、是哦、如果冇机会， 慢慢嚟，慢慢嚟，讲，系你讲， 就系讲呢啲咯，车站嗰啲咧就好多听众都讲咗咯，我就唔讲，我就讲下公园啫。 哦，原来咁样，系啊，都惨嘅嗰啲，系啊， 唔系 真系好 惨 噶，好似我我最近。三年内做咗个膝头哥换教吓、 哦， 例如吓，即系我点解讲起咧吓？ 系 咁咧就一只就系年几嘅，有一只咧就系、是、最近嘅系两个月到啦。咁你沿途想话落去行下啦吓，即系运动下，想坐系冇、快啲坐得落去， 因 为佢咁 矮，系啊， 明白。 起身咧又痛、啊，坐落去又痛、 啊，系啱、啊啊。你太矮啊，坐唔到，坐唔到嘅真系，系啊。所以呢个位好麻烦 噶，真系我唔明嗰啲人点解设计得系咪人？俾人 可以聪明啲，同埋实用啲啊！ 你讲多次个地点，我哋咧如果有关人士听到咧，睇下可唔可以留意啊？彩福村系咪？ 系， 其实咧 而家阿豪仔啊，而家好多新嘅屋村都系起呢啲噶。 哇！全部都咁细粒咁啊！而家新嗰啲人类真系啊， 系啊，真系啱我错啊，净系阴功啊，真系。 嗱，帮你反映一下，我哋希望喺呢个大电波度，好唔好？ 多 谢晒张 小姐嘅 电话 ，thank you。 其实咧，唔好话佢话公园咧，头先阿祖祖讲嗰啲，佢都要搭巴士噶，咪呢个张小姐系咪？ 要啊。 搭巴士嘅时候，佢膝头哥同佢坐嗰啲咁矮嘅，其实都唔啱数 啊， 佢都方便唔到佢。 系啊，所以佢系顺便话俾你听，话 公 园啲凳咧都唔啱数。好，再听下个听众电话，你系边个？潘小姐系嘛？系咪你啊？ 你好，潘小姐系咪？ 唔紧要啊， 你点称呼啊？ 我 系 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你好，唔该晒。 记错咗。 你好啊，曾子豪啊， 系啊， 黄月祖啊， 系啊，点啊，系。 你好，林小姐。 你嘅经验系如何咧？ 哇，我系搭 B3A 啊，去深圳湾嘅。 系。 哇，嗰个巴士站咧好热啊！佢系好似三文治咁样噶，两边都系嗰啲胶板咧夹住。 胶 跟住咧上边咧。是啊，是密窿的，是高过个人的胶板的。跟住呢上面顶呢又是有啲胶嗰啲。 是。 跟住呢我哋。 蒸炉效应咯，咁咪系。 是啊。咁呢仲要嗰个太阳呢晒得落嚟嗰下呢，哇，你喺个等车直情好辛苦㗎。 是嗰个胶板啊，唔系你讲緊平时嗰种嗰啲灯箱广告嗰啲板啊，直情系另外特制嗰啲胶嚟㗎。 另外咧，好似普通嗰啲巴士站咧，而家物顶上面有啲胶板嘅， 即系 我 谂 系 一 啲 广 告板 啊，系咪 意思系话？ 我谂应该类似嗰啲咯。 深圳喺边度等过深圳湾嘅，就 系、是B3A 总站嗰度。 嗰度就系深圳湾入口定系边度啊？ 系啊系啊，深圳湾嗰、那个你落咗车之后跟住 哦，即系直情系关口嗰度咁样嚟嘅。 系啊，但系 B3H 佢就冇喎，系 B3A 嗰个位哇好辛苦咯， 零舍晒，零舍热。 想讲我话哇，嗰个设计嗰个人咁聪明嘅设计， 即系好似桑拿咁样焗落去咁样嘅。 系 同埋嗰个等车耐唔耐先？系咪每次 要半个钟头一班噶？ 咁好吃力， 半个钟你真系每次 所以我到六月份咧，我就唔去噶啦，我十月先去。 你真系避开呢一个转车站呢个车站。 系啊，系因为嗰个位置真系好热啊，热到咧真系。 哎呀，真系最衰，我哋又冇乜嗰方面经验添，真系好想见识一下。咁 系 咯， 你谂下，如果搭到， 所以好多谢你哋俾呢个机会我讲。 等到班车就话做，如果唔系你过错过咗，就等半个钟头，焗半个钟头。 系啊。佢真系咁样噶， 唔系头先咧，佢都讲咗话另一边咧，唔知边 条线咧嘅路线， 佢就话冇嘅，唔会系咁， 系佢嘅，佢就好开扬嘅， 系啦， 好开扬嘅。 你嗰、那个你搭嗰架咧，就真系系 B 咩 B 二 X 啊 ？B 三 A 同埋 X 嗰边就冇嘅。 哦 ，B 三 X 嗰边就冇嘅 ，B 三 A 嗰边咧就 B 三 A B 三 A 系 我而家就咁上网揾就又 未见到， 暂时睇唔到。 唔 系因为啲巴士站有啲就好似好普通、好正常嗰啲样咁样咧，你嗰个胶板阵咧。 未揾到，不過我相信你嘅體會應該都係真係辛苦。 你諗下，佢淨怕咗佢暑假，我就唔去噶啦。咁樣去到十月噶咯喎。 係啊，我哋睇下有冇第啲聽眾，如果都有類似經驗咧，大家互相印證一下。 好啊， 係啊，喂，唔好客氣 啊，林小姐。 係啊 ，OK， 拜拜，拜拜。佢個深圳灣變咗濕曬灣啊！哇，如果咁搞法， 我見到咧網上面咧有一位嘅聽眾咧就擺咗張相去，我自己都覺得好笑嘅。其實就喺呢個咧新醫館門口嘅一個巴士站，佢嗰個咧幾好嘅。即係好嘅意思咧，就係佢兩邊啊個巴士站嘅前後咧都係有蓋嘅，咁啊所以大家啊落雨啊曬太陽啊咁咪好好咯，係咪？但點樣為之前後咧？就係中間喺個巴士站嘅中間咧係有一列嘅廣告箱，係，所以咧就即係話，咁你唔會企喺廣告箱後面噶嘛，因為佢成件事係 block 住曬個路面嘅。 哦， 如果你企喺咧個廣告箱後面嘅話咧，就即係話你係唔會見 到 路面上面係啲咩情況，咁你係唔會有巴士嚟，你都唔會搭。到嘅，咁即系后面嗰、那个你起嚟做乜鬼嘢咧？ 一条巴都冇， 一系你就一系你就唔好搞一啲咁样嘅广告商。 点解系反翻转头安装嘅咧？我明白啊， 反 转 头安装啦，你睇下 咯。好多时咧，嗰啲广告咧，我哋系嘅嗰个叫做有瓦遮头嘅地方，同埋广告咧就系向住马路边嘅。咁啲乘客咧就喺度即系有嗰个叫做广告喺我隔篱啦。但系我都。隔篱我就 系 马路啦，可以望到车嚟噶嘛。 系啊系啊， 总之呢一个嘅设计系完全见唔到，即系你有瓦遮头啦，跟住你就系见唔到架车嚟噶啦。 我呢度有个我老家杨威啊，我先都咧即系随口就举例咧，就话我老家嗰啲巴士站好靓噶嘛。果然佢系成为其中一个咧嗰啲摄影网站咧曾经搞过比赛咧， 美丽巴士站， 全香港最美丽巴士站其中一个咧，即系唔一定要冠军啦，有人拣佢啦。青衣公园前面嘅巴士站，因为点解咧？我话有好多树噶嘛， 系 我冇呢张我真系少见啊，因为都唔系成日去见到搭嗰个时间。佢有啲火红色嘅凤凰木咧，嗰啲花咧伸出嚟，旁边咧就系嗰啲绿树，于是乎咧就真系万绿丛中咧一片红啊！我俾你睇张相咧系咁样噶， 哇真 系 好靓， 好靓啊！ 等巴士啊，等耐咗啊， 系啊。 都开心咗， 直情望上去咧，你可以影相嘅。我见到佢咧，真系有好多人喺度影相咧，全部就好似红海一片，然后就有绿色嘅海洋咧，将佢包围住咁样。呢、這个就是青衣公园门口前面嘅呢一个巴士站，真系劲正啊！真系系啊！嗱，咁啊，应该翻嚟咧，再听下你电话咧，你有冇喺香港咧搭巴士，或者你嗰啲小巴咧有啲好正嘅巴士站，或者好辛苦嘅环境，特别恶劣嘅。头先我哋讲嗰啲中西区啊，或者湾仔区嗰啲咧，佢会唔会都有啲令你觉得好辛苦？ 油麻地區啊嘛，即係排行好前啊，就係話冇蓋嘅。有邊啲地方咧好吃力嘅？有邊啲地方值得讚嘅話咧？一八七二三八八係我哋嘅電話號碼，而家可以打俾我哋啊嚇。 外國嗰啲例子都無人歡迎嘅，聽下佢啦。一號種子姜 B 啊，係啊，佢係姜濤。 想唱上迎战下个对手，一边好想亲一亲你，爱情圆满长久，想上演多荒谬，现在我心只有和轮后那生死斗，真的很想把你叫来，赢了为我拍手，可惜一早摆到你才最后，你心中有没有想过走，其实我很内疚，我绝绝放手，爱恋却难够，时间中都不应求，一边好想冲上赛场迎战下个对手，一边好想亲一亲你，爱情圆满长久，想想你我现在我心只有和轮后那生死斗，真的很想把你叫在最后，你心中有没有想过走，其实我很内疚，怎么挤身两边的尽头，一切分所有，现在我心只有能多算最佳新手，真很想把你叫来拍手，可是一早知道你在退后，你心中想过走，太孤单当我的女朋友，你终于开了口，连后悔都没有。 三八，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I'm Dean的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各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好，听下听众电话1872388，有张先生 ，Hello， 张生， 张生你好， 喂，你好， 我姓张噶， 系，请讲， 我想投诉咧系福田口岸 B 一个巴士总站啫嘛， 福田口岸 B 一嘅巴士总站， 点解要投诉佢咧？ 系， 因为咧我哋每次搭亲咧，搭兜十个圈先至上到车噶， 点解咩叫兜十个圈啊？ 即系嗱，我哋福田口岸佢有条电扶手电梯一落落到最底咧， 系， 佢就喺度兜圈噶啦。有时咧，好似琴日咧，但太多人，佢就唔放啲人入去，就搞到成个啲、哦、人咧就排晒出出边，就制造一个好混乱嘅情形出嚟噶。 即系佢讲啊，人流排队嘅时候要兜好多个圈先俾你去到嗰个巴士上车位。 佢嗰、那个嗱，每一个即系佢围封嗰个阔度咧，系一个人多少少嘅啫。 系 佢有脚噶。嗰啲铁马有脚噶，唔系永久嗰只嚟噶， 即系会移动嘅。 系啦，咁你变咗有啲人拉行李啊，同埋有啲老人家啊，哦、会踢到只脚 到个位又喐咗啦。 哦，所以系咁样。佢呢边就系、是、大陆嗰边嗰个巴士站嚟噶咯，系咪？如果你福田口， 唔系 B 一嚟香港， 啊、香港嗰边嘅， 系啊， 系、 哦、 啊。 但 系 处理得唔够好，变咗你哋至少要行几廿个圈咁样啦。 系啊，咁你有时又窄喎，有时即系嗰班。所谓嘅站长人士咧，好似赶鸽仔咁嘅喎，快啲啦，快啲啦，有车啦，有车啦，上啦，唔上就冇车噶啦，成、哦、日都系咁讲。 系系系，喂，咁 张生 问多你一个，因为头先我哋个听众咧都话佢去到嗰个深圳湾咧嘅时候咧，都遇到嗰啲巴士站好恶劣咧，你有冇错过嗰边嗰啲啊？ 我冇喎、啊， 我深圳湾就冇， 就多啊，系啊， 已 经上大陆多啲咯。 睇嚟我哋有两个听众、啊，都系讲嗰啲过境巴士，即系附近嗰度咧，好混乱。 咁，琴日两日假期啊嘛，咁九点零钟嗰啲人潮就开始落嚟啦，八点零钟 系。 系啊，我想上去食个饭，我都唔够胆，我掉头走啦。 系，如果唔系你有排食啊，应该我饭 真。我哋咁有型嘅，上去特登食个饭嘅。 系 近啊嘛， 落到嚟唔使搭车啊。 好，搭巴士。咁咪。OK， 好啊，好睇下有冇有关当局听到咧？等大家唔好成日兜圈兜咁耐，真系。 唔系话， 系啊， 佢应该做阔啲，同埋做啲永久性、永久 嗰啲铁马。 就唔好有腳嘅。 系啦，做同埋做阔啲有，我人都三个都唔怕啦。 好 ，O、okay, K， 好啊，多谢你张生， 用家嘛，系 啊， 用家就真系会影响到嘅。 好啦，拜拜。我中意张生形容好可爱，贴脚有马啊，咪贴马有脚，贴脚有马真系。 你头先呢个形容都几可爱啊， 真系红咗面晒，真系。好啦，再听今次边个嚟嘅？ 都系张生啊， 真系张生啊。 Hello， 你好， 你好， 系 司机大佬，大家好啊。 又系姓张噶， 系你好，张 生。 好， 能够你同我反映下俾政府。啊，或者啲議員聽咧，希望能夠喺呢個所有嘅紅隧啊兩邊咧增設個公廁啦，即係市民所求呢樣嘢。因為點解咧？咁多年來咧，我都唔明白嗰啲議員又冇人提出，官員又冇人提出。因為有時你知嗰度個站咧就好多人流嘅，有時有車就冇問題，如果冇車嚟咧，即係想去廁所真係好慘啊！你要去邊度去咧？ 你有冇試過？ 佢紅隧咧又唔會借俾你嘅。 嚇！你有冇試過頂唔順啊？喺嗰度？ 梗係頂唔順啦！ 係， 佢真係有經驗之談。 係咯， 火車站咧真係唔掂啊！因為其實呢啲咁啊，我老實講，呢啲咁嘅好多好多議員應該都諗都諗到啦。呢個我希望能夠所有嘅隧道口咧增設一個公廁，冇咩嘢，起碼都有方便下啲人等啲車。等車都小朋友任何人大小， 你諗下 方便啦。 廁所咧，之前啲人要求港鐵有廁所咧，都爭取咗幾耐啊！而家都係得個別站有啫。 因為你嗰個紅隧口咧係有位置可以做到嘅，因為個橋底尾嗰度可以做到嘅。 流動廁所都好啊嘛，係啊。 但跟住 咧，嗰啲人流真係好犀利，我希望能夠反映啊，或者官員聽啊，或者啲議員聽啊，從來我都未見過。反而你新界嗰啲仲公廁仲多過。其他新界嗰啲地方嘅停車位置啊，都仲多過其他嘅公廁。 哦，係咩？新界嘅停車站多公廁噶，係咪噶？ 嚇！ 你話新界嗰邊嘅 普通嘅車站未必係大型嘅轉車站。 新界好多泊車嘅位置咧，隔一段咧都有個公廁嘅。 係係係。 你而家你紅隧口你。 哎呀，到九龙区嘅话咧，嗰啲地段啊又贵咗噶啦，佢哋又觉得冇位咯，咪 冇啊！流动厕所都整翻过啊， 流动厕所佢哋都要有即系有 今次就真 系 厕所有脚 嘛。 唔系啊，我觉得张生讲得啱，因为可能你等得耐啦，同埋又塞车咧， 系啊， 咁 样 塞车佢仲要忍喎。 班次又唔系忙喎， 其实真系 成为优惠啊。 如果咁样冇办法，张生，我建议你响应政府嘅号召， 咩啊 ？BYOB。Bring your own bottle 啊，要系啊， 带你自己个樽。 我哋天桥尾嗰度咧系有好多位嘅，要做啊。 OK， 系啊，多谢你，真 多谢你嘅提议。 系啦，明白明白，啱啊，呢个急市民所急， 真系啊， 真系嗰个急。真系要啦！ 喂，同埋我 同埋呢个急系控制唔到， 系冇得搞 啊！究竟我等车好啊，再重新去完个厕所翻嚟，再重新排队好啊，定系点啊？好啊，再上到车，我又冇得去厕所，又喺度塞红隧，其实都几系嘢。 好惨噶嘛！好啦，再听听众啦吓。 Hello， 你系边个啊？潘边位？ 你好， 阿苏小姐，苏小姐你好， 苏小姐， 潘出发会人。 系你好， 系啊， 我想赞下台湾啊， 好啊好啊， 赞得好，不过就唔系香港嘅，系 紧要， 都 好。 台湾嗰个巴士站，我嗰时唔记得喺台南定台中去旅行嘅啦，嗰时夏天好热嘅，跟住咧我喺度等巴士嘅时候咧，佢又有个上盖嘅，佢竟然咧有一个设施咧就系有风。仲要系咧有雾气出嘅， 哦，即系一齐同你同声一嗌我哋， 真系好仙气啊！佢系 有雾气啊，即系凉浸浸嘅咯，令你有啲湿润，系咯， 系啊，因为咧你知台湾嗰啲地方咧好大噶嘛，即系四野无人嘅， 系， 跟住之后咧，但系咧你去到嗰度咧，即系同埋佢啲车好疏嘅，即系起码要等成十几廿分钟嘅， 系， 跟住之后咧，但系咧有嗰个设施之后咧，即系完全成个即系等嘅冇咁辛苦， 系。 系啊， 即系佢好似 好窝心， 系咪即系等于咧？而家啲人热，咪自己攞把风扇仔咧，有啲可以加水咧，就喷啲雾气出嚟噶嘛。佢就等于有呢种凉快嘅感觉。 喺个上盖嗰个位置度咧，就喺适当嘅时候就会啡一啡咁样，咁啊大家就可以降降温啦。 系佢差唔多即系不停系咁喷噶啦，已经。 哇，正啊呢个！ 佢大唔大噶？嗰个巴士站咧，究竟系有冇啲即系空间好宽阔咁样噶？ 嗰个位咪即系好似。平日好似我哋都等，可能有两三个嗰啲广告牌，咁又有一排凳咁样坐咯。 哦，即系总之都舒服啦。如果你咁样喺里面坐嘅话， 系啊，因为其实 因為我哋又冇嗰啲 apps 咧去睇佢幾時噶嘛，即係其實我都知架車幾時嚟嘅。 係。 咁咧，我嗰次都等成廿分鐘噶啦。但係咧，有嗰個裝置之後咧，我覺得係其實嗰個等候嘅時間其實唔辛苦，因為嗰時咧成六七月真係好鬼熱。 係。嗱，我就揾唔到台灣佢邊個站，但係咧，如果你話呢一種咧噴霧系統咧，原來譬如話大陸咧，佢就話蘇州啊，都有嗰啲巴士站咧係特別裝咗呢一個咧。噴霧系統咧， 好等啲人涼快啲嗬，唔需要冷氣，我呢個噴霧可能就已經好舒服了。 加濕降温啊，真係、啊，我諗台灣一定都有好多。頭先一時之間就未揾到，但係喎呢個香港值得引入啊！ 我都覺得係、啊， 即係熱辣辣嘅時候， 但要首先而家講緊有咁多年蓋都冇啊！ 咁係咁係，頭先話有六成都冇， 巴士站 是是 巴 士站嗰 條 柱 咯，打環噴咯，好似嗰啲花灑咁。 我哋話攞住個風扇自己噴啲霧出嚟。 如果喺條柱度正係又起又起得太低嘅話，兜好兜。 都舒服啊，真系， 系啊，多谢我哋啊，苏小姐嘅电话先 啊。OK， 拜拜。喂，所以其实咁样听下听下咧，真系集腋成裘，唔系净系话一个盖咁简单，亦都唔使系啦，又唔使去到冷气咁夸张，喷下雾都好啊。 我觉得譬如今次即系屯门转车站咧，佢系几有用到市民，佢哋有啲咩需要咧去设计嘅。 系， 好似头先苏小姐讲呢一啲咧，你见到佢哋嘅设计有心有 heart 嘅话咧，好紧要噶。 系啊，希望大家等车嘅时候咧都可以安心写意。听再见， 拜拜。 拜拜。